要起飞。 疫情已经就渐渐要过去了，那以后的经济的振兴整体也正要展开。那今天来新宇最主要是感佩新宇在这几年，这是一个有韧性的产业， 也是陈部长主动来关心嘛。虽然他现在已经卸下部长的位置，可是他还是持续关心观光业这个复苏。 大家好，时间是拜六下晡两点，欢迎收看三 Q 新台湾，我是三 Q 陈碧伟。郭文德的野心终于实现了，一直拢希望讲民众党会当逐工上新闻，不管是正面负面，只要有新闻就是好新闻。但是煞害着洪金安、高金安，伫众人检验的过程内底，先是晓摆枪堵中华大学，叫港党的幼稚黄珊珊来切割，然后用出逼近的战术，好好提提，讲是抗压性不足。啊，眼见这个战术无效，总见效转受气，摕手机啊拍这个翕记者，向质疑，这叫做玻璃心了，佮硬要讲我的手机啊拍真好看，想要互大家参考看卖。家己先学术霸凌，学历歧视，然后佮一方面动员盲军。霸凌唐奇阳，霸凌伯恩，霸凌林湘，霸凌四叉猫，最后佮全世界讲怕人怕救人。政治表演我看真多，但高金安这出戏，台湾社会敢看会落？讲到演戏，立法院国民党党团动员霸占主席台，但是大家观众一看，雄雄想着讲，其实最近无甚物重大的法案来审理啊，搬这出戏总甲大家看甲雾煞煞。专业的委员林楚英啊，看破国民党的骹手，伊讲啊，原来是为着蒋万安做事啦。真侪人伫台下轮流去你讲话，候选人大进场，然后散会，这就叫做这个候选人的做事场。但是立法院用当作选举场，敢有符合台湾国民的愿望吗？或者是浪费税金来为个人做事一种讨债行为呢？另外一方面，国际消息。美国的总统拜登再一次表达，那台湾海峡这个所在，中国要来，美国也会来。结果中国不断呛声，连伊水火不容，连伊战争行为。但是看到乌克兰甲俄罗斯上届新的战况，敢讲中国拢学袂到教训吗？精彩的内容，全面的分析，就伫今仔日的三 Q 新台湾。首先介绍今仔日的特别来宾，资深媒体人钟连晃。 各位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Thank you， 台湾。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敏生， 各位好，大家好。 国民党汤市议员黄进平， 先给大家平安。 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先给大家好。 苏家全办公室主任张嘉玲， 先给好，大家好。 立法院开议第一天，民众党立委高鸿安低调现身立院。啊，这个时阵大家就问讲，啊，你论文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是安那无代无志，讲到中华大学啊，啊，世界高中啊，高鸿安都低调不回。但是特地伊离开立法院的时阵。各家家门，伊总讲，哎、欸，看看我的手机，来看一段新闻的画面。 现在目前新组台 印几页？不好意思、啊，看到你们单位 人自称看到媒体很开心，但却板着一张脸。立法院开议第一天，高鸿安低调现身，但论文争议没说清楚，还扯出占学历风暴，让师生高度不满。 校方说你们不要再牵扯到他们学校了。 谢谢啊。我觉得被误解吗？ 我又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 闭口不谈，快闪进议场，神情显然没那么愉悦。高鸿安现身立法院，更直接在镜头前变脸。 记者会都没有提到老师啦，有被质疑说好像不太诚实。 听到论文争议，高鸿安不仅不回，还拿手机反拍媒体。对比先前泪洒直播，现在的态度强硬似乎差很大。有落差的还有这个记者会上自豪自己的著作有4500次引用，却被踢爆主要作者是他的指导教授李杰，高鸿安只是第三作者。 排在后面的人说这个论文就是我的论文，会这样讲的人连学界的文化都不懂，沾了跟人家共同冠名那个人的光，而不是他自己的。 学者强调，高鸿安的发言根本就是沾光老师的学术成果，毫无学界伦理。还有网友另外发现，高鸿安挂名第一作者的某篇论文，在分工部分只负责研究动机跟虚实整合界面的介绍，而且只负责 4.5 页，重要的研究案例、结果、理论架构等等，都是其他人撰写，被质疑贡献度不够高。 那其实对于研究来讲，价值是没有这么高的。最重要的其实是你后面的研究的内容跟最后产生的结论。 赵宜翔更发现，高鸿安的博士论文被引用次数 竟然是零，质疑高虹安根本惯性碰轰。 可以把就是没有被任何引述的一篇毕业论文说成好像是被国际认同、被国际认可、被引述超过4000多次的一篇文章。 高虹安论文争议摆不平，现在还被质疑碰轰，对比先前自信态度似乎显得讽刺。三立新闻许谦、游日博 SNS 小组特别报道。 哦，没有啦，其实早上的话其实媒体相当的多，那其实我就手机壳让大家看一下，就其实 到这款的哈，我直接拢放弃我的言论，免这款啦。 23日台南市议会其实是时间上面有一点赶，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先行也是在现场的下在努力的做沟通的，对啊，还没有什么压力。 我个人的心情其实是感觉真悲伤，这是一个不管伫你要选市长也好，或者是政党之间、政治人物之间的互相检验也好，但是摕手机啊来拍记这个翕记者，或者是呛毒一般的民众合理的问题，我感觉做一个政治人物安尼实在讲真失格。现场有做者无共政党的来宾，那首先咱来看高鸿安伊到底最近发生什么代志。前阵啊，赵一港讲啊，我都唔是像林志坚那样去读中华大学夜间部，啊，就需要用呆呆的设施来灌水。啊，这句话吼讲出来了，引发足大的风波。然后伊就解释讲，无啦，我都唔是技术，我是针对林志坚呐。我讲，就算是林志坚，你嘛无才调针对。是安那讲，人是为基层出身，啊，真真正正咧做顶政治工作，一票一票，一双手一双手压出来。高安作为一个不分区的立委，咱即马所怀疑是讲，互你真正当选到新竹市长的时阵，你要听到底是柯文哲意见、许明彩意见，或者是新竹市民的意见。然后呢，最近啊，去用讲话了，总好红看，哭哭啼啼，好了，说你是不是玻璃心、抗压性不足？今天拿手机拍记者。坦白讲，我过去在担任民意代表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立场不同的记者来访问，当然有一些比较激烈的会去呛记者，但反拍记者，我没有什么印象，好像是不是艺人还是被跟拍的？ 好， 那总裁会啊，对，所以他可能把自己当艺人在经营呐、啊。 蛮像的。 最后他的今天还在硬凹哦，他不是拍完就没事，他今天还硬凹说，拍谁？我只是要秀手机壳给大家看，黄哥。嗯，这个解释几打几分？ 我觉得为这盖代级哈，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论文抄袭是一回事。他的精英傲慢的态度是一回事，另外第三个，我们看到他的危机处理能力真的不及格、哦、基本上你一个身为一个特别是领国家纳税人薪水的立法委员的公众人物，你本来就有义务针对媒体对于公共事务的提问、哦、你要回答、哦、选择不回答已经是一个很糟糕的危机处理模式，结果你不只是不回答，还拿手机去反拍记者、哦、我想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那很多人手机也会装手机壳。一般我们拿手机壳给人家看的时候，啊 ，Thank you， 你看我这个手机壳，我干嘛安尼讲 ？Thank you， 你看我的手机壳，不会嘛？你不要把大家都当三岁小孩嘛，这就是死不认错，好、哦，硬拗，啊，你硬拗，结果就是说你会被人家抓到更多你的弱点。好，今天到目前为止，他的所谓的战学历，我觉得 Thank you 刚刚开场讲得很好，你不是针对中华大学夜间部，你针对林志坚，请问你有什么资格针对林志坚？只是因为林志坚因为过去可能出来经济问题，伊无法度像你安尼遮好命，吼，自细汉父母甲你栽培，互你读上好的学校。好好，林志坚是因为家里当时因为父亲经商出现一些状况，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半工半读。那半工半读的情况，只好就近去读新竹的学校。请问这有什么错？你凭什么看不起林志坚？我想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林志坚？我再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高鸿安大概一个小时前脸书贴的。他去一个地方，这地方叫树野对不？这里叫新竹州图书馆。你知道这下面人的政绩吗？林志坚的政绩。那、啊、你不是很看不起林志坚吗？你去干什么？当你去林志坚在8年市长任内，也许他的施政有一些有缺点，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就事论事来批评。可是你今天我最看不起高虹安的一点就是说，你把林志坚公家没几对后，公家一无是处，然后跑到人家的政绩去打卡去晒照片。当然林志坚的政绩也欢迎高虹安去享受，可是当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稍微想一下说，哎、欸，我这样对林志坚的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是不是太敲鬼？而且高虹安你自己，你面对 从礼拜二开始，所有关于你博士论文抄袭的质疑，到目前为止，你没有一题有正面回答过。有啦，唯一有一题他有正面回答过了，他有承认他有抄袭了，但他说自我抄袭不算抄袭了，而且他说这个辛辛那提学校哈没有规定对于抄袭的规定，但事实上已经很多证据大家都找出来，辛辛那提大学的确对抄袭有相关的规定，所以我认为高虹安。你可以继续这样下去没有关系，好，我欢迎你，你继续拿手机去拍媒体记者，你知道对一个公众人物来讲，对一个媒体记者来讲，采访对象拿手机反拍，这代表什么？代表是一种防御跟攻击，而且我跟你讲，被他拍的记者其实是可以告他的， 没错， 因为你没有肖像权，你侵犯我的肖像权，因为记者不是公众人物，你不可以随便拿摄影器来去拍记者，记者是可以不同意的，因为我不是公众人物，你凭什么拍我？对记者来讲，对采访记者来讲，所以我觉得高虹安你的危机处理很糟糕。从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人，假设他真的当上新竹市长，请问你以后每天当市长的时候，你一天要处理多少类似这样子？可能是紧急的，可能是马上要下决断的，可能是面对外界质疑的。请问你到时候怎么去回答呢？你怎么去回答市议员在质询你的市政的时候？难道你要回答说不要用你的无知来评断我吗？难道你要当这个市民要问你说啊市长这个是为什么时候你要拿手机起来反拍他吗？所以我觉得高虹安从你论文抄袭那个是学术伦理的问题，我们现在只是用你当时要求林智坚的标准在检验你而已，但是那个论文抄袭如果先放在一边不管的话，我认为你最近这段时间这一周来表现出来的处理危机的能力，还有面对问题的诚恳程度，还有你不断的说谎，你根本没有资格当一个新竹市长。 其实哈利的记性哈，我都觉得跟这个口不择言一样。你可能私底下聊天会讲，你可能在职场上也真的都遇过这个情况。现实社会也有很多人的确有学历歧视，但做一个县市首长适不适合把它拿出来讲之后再硬凹，然后死不认错的坚持自己是对的，这个在中华大学的这个风波出现之后。那人家就会去问说，你是不是应该要去道歉一下？你是不是应该要他后来又提到世界高中啊，是不是应该要跟世界高中表示一下？什么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他的处理方式是这样子：他早上啊，今天11点的时候进到立法院啊，应该是昨天，他跟媒体说啊，我心情还不错，看到你们蛮开心的。但是因为他涉嫌引发涉嫌歧视啊，引发很多人不满，那大家就问他要不要声明啊？他就说啊，其实世界高中是我们的，这个唔敢讲完。未完整说明讲不完，后面的幕僚把他拉走叫他不要讲，那可能你会觉得说啊，反正中华大学他已经处理过一波，结果后来又被人家提报说中华大学学生会的这个相关干部其实现在也在参选议员，就站在他身边。那另外呢，他的道歉影片居然是中华大学学生会要来的，我们直接看到最后，会中提及本校中华大学夜间部一词造成学生误解及不适，本会与昨晚联系高委员办公室，请他对此不当说辞给予正面的回复。连道歉都是人爱拜托你去离开，勉强按一下，而且道歉完两个小时又出了一个说明。小姐，他这个是真心的吗？ 他当然不是真心的啦。我们从这几天啊，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 应该是真心的啦，真心瞧不起啊。 这几天的安安奇遇记，其实每一天都有新的一个演出哈。那我们就一一来讲，我们先回到那个刚才这个 Thank you 所讲的那个中华大学那部分了、啊。那个道歉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会去要来的，要来了以后呢，他心不甘情不愿的，哪有人道歉？要是我哈，我今天如果真的犯了什么样错，我跟大家道歉，我一定会先深深的一鞠躬。结果呢，他从头到尾，我高虹安怎么样怎么样啊？是因为言辞失当？哎，他是真的言辞思虑不周而已吗？并不是啊，他到最后这整个道歉的最后，大家如果仔细看，他只是轻轻的点了一个头。如果真的有心道歉的话，你如果真心诚意道歉的话，那个肢体动作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再讲回中华大学，这个中华大学当拒绝他在10月6号的这个演讲，希望能够延期之后，高虹安怎么讲的？他是说因为这一场的演讲怕被恶意针对，诶，这个四个字有问题咧，恶意针对中华大学无代无机，怎么会被大家恶意针对？中华大学无代无机到底是被谁恶意针对？中华大学从头到尾到现在无端受害，就是被你高虹安恶意针对。你无代无机去为了要去消遣林智坚，为了要去作践林智坚，去讲中华大学的夜间部到那个台湾大学去洗学历，好了， 那我们今天又看到了《安安奇遇记》，今天演到了新的篇章。这是我们友台的一位主播，他叫做刘盈盈。他在考大学的时候，他的成绩其实可以上台大的，但是因为家人说台大当时我相信应该是没有新闻系，所以呢他选择了师大的大众传播系，他就去念师大的大众传播系，那所以他也以师大为荣啊。可是他记得他在去年专访高虹安的时候，诶，他印象当中高虹安的他的 CV， 也就是说他在脸书上面他的个人经历没有写台师大，诶，所以这是他当时他所记录下来的，他当时的这个脸书上面一抹下台师大，哎，哎，那我们大家回忆起来，他当天的那个道歉他是怎么讲的？我高虹安，北一女台大不说，我台师大榜首，哎，我还台大匪头匪，不是北风北相公的那个北风北，他当时是这样这么骄傲的讲，哎，可是你当时你。为什么在你自己的脸书上，像我脸书上哦，我大概都全写了，虽然这个算了别讲了，我们学渣别讲了，没有跟人家比，但是呢你自己你讲的那么的骄傲，你说你是台师大榜首，为什么你当时你自己的脸书上面你却没写台师大？更劲爆的是今天哦，有人这个就在讲说当时他们也曾经邀请高虹安到台师大去演讲，高虹安在面对台师大的学生的时候竟然对于他出身至台资大台师大 CV 上面一字没提，然后也一句话都没提到他是从台师大毕业啊。你如果真的台师大那么骄傲的话，你如果台师大榜首毕业的话，你为什么当时去台师大演讲的时候你不敢讲？所以那你就是认为台师大对你来讲是有损你学霸的形象嘛？所以我觉得这是高虹安，你今天挑起了整个台湾哦对于学历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讨论，但是你今天也让人家看到了说你在骨子里面你内心里面你是既自卑又自大。那我再给各位看他其实今天哦，前几天我们看到说哦，他到了这个新竹各个地方去演讲，每一次的演讲大概都八分钟十分钟，你把那个地名换掉的话大概他的演讲内容差不多哈，都一模一样。那但是现场的人呢却没有多少，包括印地大地去发包子他准备五十颗大概只有五十个人左右。那你可是你知道高虹安的红卫兵这几天刚才 3Q 告诉我们他到处去站去站我的影分身唐奇阳国师哈，或者是去站伯恩呐，或者去站男子宿舍啦，去站一大堆人，他还去站这个叫女人大律师李怡珍。这位女人大律师你要知道她人家是多专业，你去随便看一下她是追踪者十万的一个粉专哦，你去站一个大律师，然后你的红卫兵去跟人家怎么讲，你的红卫兵去讲人家说齁啊你不是二十出头的黄毛丫头又是个律师啦，那你这么明显的表态你就是人家的侧翼，他说这个律师是人家的侧翼啦。你的红卫兵啊真的是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去找一个这个粉专十万的律师去跟人家对战啊，所以这个就是红卫兵现在讨人厌的地方。你的红卫兵如果那么有本事啊去战唐奇阳去战伯恩去战林香去战这个大律师，为什么高虹安你在演讲的时候你下面只有三五十个人？所以这是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嘛。高虹安最大的除了傲慢除了言辞刻薄以外，他还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阿晃所讲的不诚实说谎。大家还记得去年他在唱塔律班吧，齁那个塔律班他塔律班有道歉吗？ 没有， 他没有道歉，而且他还赖给别人，他说当天直播的时候是人家给他歌词了啊，给他歌词齁他就唱了，那你五百除以一半二百五吗？人家给你歌词你就唱，你是一点的政治智商都没有，诶，所以现在就回来这个能力，不管说他前几天的哭，或者是人家给你歌词你就去唱塔律班，或者是啊你如果遇到了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就说记者忙乱我就拿手机起来齁，来反拍记者，记者是在做他的工作，你记者是他的工作是他的天职是他吃饭养家的一个重要的金钱来源，你凭什么去影响人家的工作？如果这样子没有同 同理心，如果这样子不会体贴别人的人去做了这个新竹的市长的话，你可以去做大数据专家了。我们可不要去选一个市长来当小公主，我还要把他碰在那边，委叔跟他坑爹昂给斗定你摆赶快了哈。所以我觉得高虹安，你已经啊、哦、真的是北风北相公了啦，你不必选，因为选这样子的人呢、啊，除非是选民啊跟自己过意不去了，你要去选一个婆婆，要去选一个太座，你要去选一个。这个我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才会去选高虹安了，请大家要慎思。 啊，嘉玲前辈，请教一下哈，过去长期做幕僚，幕僚嘛哈，啊，那高虹安是你的头家，你感觉伊即马精神状态安那？啊，你的伊规个处理的过程，你敢会给伊一寡较好的建议？ 我无法想象， 你要当作他是 你的头家啦。我无法想象啊， 无法想象、 哦。真的真的，就是讲，你要做一个市长也好，还是甚至现在是立委，一个民意代表，还是一个政治人物，第一个你要有同理心。不如你找头外官，你要有同理心。你要知影吼、哦，你要报你家己学历，咱不会讲，但是你无需要去骗秀别人。 嗯。 好、哦，你当讲家己好诶，但是你无需要去攻击别人。这是第一个无及格的政治人物。第二个啦吼，这个高虹安啊，自头到尾吼死不认错。我觉得柯文哲都还赢他一点点，柯文哲遇到事情他还会丢起来说啊对不起，他到现在都没有认错。 柯文哲的部分我们待会给王敏生议员讲。 可是柯文哲会讲强差别人、 欸。对对对。所以两个齁半斤八两啊，坦白说。那第三个我干嘛高虹安呢遇到一个 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居然没有意识到说他过两天就要去中华大学演讲。他没有意识到说中华大学里面有很多的师生是他的选民。他也没有意识到说你当个市长你必须照顾不同层级的人，不同学历的人，不同领域的人，而不是只是照顾你台大毕业，你师大也不敢提。哦，还有是匪逃匪，诶，匪逃匪，我买匪逃匪啦。我当完匪逃匪以后， 偶像偶像， 我那个证书就放在抽屉里面，我再也没有讲过一次。因为为什么？这是一个荣誉，但是这是你在学术研究上面的荣誉，跟你出社会以后完全是两码子事。所以人家讲吼，册真够读啦，但是读册读会脚车偏去啦。这都是咱时代咧讲的，就讲你册够读无唔对，但是你爱怎样？你的口德、你的修养、你的品德、你的同理心，这些都是每一个政治人物、每一个要做公众服务的人必须要面对的。所以 ，Thank you， 他都问我这个问题，我绝对无可能遇到这款的头家啦吼。那这款的头家哦，各位好朋友，其实头家是人民呐。如果你有投票权，你遇到这样的人，你会想要投给他吗？而且哦，更厉害的是哦，他还说拍记者，哇，你知道政治人物哦，做公众服务人，大家其实都不太敢得罪记者。他比王力宏还要猛，王力宏是远远的，你看那王力宏从那个机场出来，那个那么远的距离，他是这样，不是、欸？高虹安是拿这样、欸，哎，就是说我要跟你开战了，你再问啊，再拍啊，这样的 EQ 哦也不及格啦哈、哦。所以从哭到强硬。从死不认错到现在转移焦点，好朋友，大家爱注意哦。伊到今嘛拢还袂讲哦，伊迄个论文的问题有没有取得授权？自测会有没有取得授权？那他说，学校啊，因为没有说不能自己抄袭自己，这是学术论文的伦理的问题啦哈。我看了真侪政治人物，那卖讲学术，那跟他讲政治人物的好，真侪人很喜欢把别人的政绩拿来当自己的政绩，只是因为他曾经在旁边。开过会，或是只能在旁边指过一次，他说那是他的政绩，那是不是同出一辙？那你要聘秀这个林志坚，我觉得林志坚已经接受那么多的检验了，而且他现在也没有要选啦。那如果你要检查他的政绩，他的公共事务的表现，或是说他哪里做不好，我觉得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他哦，那个判断有点怪怪的，怎么会跑去林志坚的政绩拍美照？你觉得这样子大家会觉得你很美吗？大家只会觉得说你那个学历是不是真的是抄来的啊？你知道吗？哈，念过书的人，大学硕士，嘉颖也是硕士啊，硕士毕业，或是说你真的你的博士论文你要证明吗？真的有拿到这个学位的人，表示你的智商，或是说你的 EQ 各方面，或是你的各个学术成就到达一个顶点的时候，你会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哦。你别美别人，结果去别人遐讲啊，我就水耶。这样的哈、哦，这个表现还有 EQ 是完全不及格啦。我是认为他连立委都不够格。 对不起，三哥，我补一下。其实啊，他在秀他所谓的那个秀手机壳，这是有埋心机的。因为他那个手机壳是什么？是新竹工程师队 的这个周边产品啊、哦嗯，他是希望说大家在莫名其妙，因为他讲这个实在是太瞎了嘛，他跟瞎姑一样哈、哦，讲了这么瞎的这个话，大家可能会莫名其妙以为说，你那手机壳哪有很漂亮？那可是有很多很多的球迷一看那个手机壳，那就是我支持的工程师队，万一错攻了的话，他就是要引起在网络上面这样子的一个论战。你看他心坏不坏？你看他狠不狠毒？ 我蛮后悔没有跟高鸿安进一步认识，如果我的脸皮像他那么厚的话，或许我也可以说严宽恒的政绩是我的，我也可以去怎么样的去歧视别人，但是我没有做，不过还好我没有做。广告后马上回来。 反社会行为成街头未爆弹，日本设孤独大臣抢救寂寞病。 在日本无差别杀伤事件的凶手们有一个特殊的名词，被称作无名的人。 职场太压抑，高压文化成为常态。 你会觉得你就不想去公司，然后你每天早上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很非常的沉重，然后一整天你会觉得好像被包到那个保鲜膜里面。 关系第一名伴手礼，创始人竟来自台湾，救急日本，请锁定本周六晚间11点，《消失的火箭》。 赖清德到嘉义市首站北社委保安宫，这边是当地的信仰中心。庙方说，赖清德是首位抵达的副总统。 拜请过来这长平的时候，小朱一达讲，咱这间保安宫吼历史悠久，但是吼总统副总统咱唔要要唔捌到位，今日特别车吼，也是以前的大副总统吼赖清德赖神来家吼。 嘉义市，咱就爱支持李俊毅。 赖清德南下辅选，首站就从嘉义市出发，关心医疗议题，还来到了嘉义基督教医院。嘉义基督教医院智慧手术大楼启用，同场次的除了赖清德、李俊毅，还有嘉义市长黄敏惠。 抱歉，我今天还是穿的布鞋，因为我们刚刚有活动。 上台致辞，强调行程多，都得穿运动鞋来赶场。要竞选连任的黄敏惠马不停蹄，而卸下总统府副秘书长职务的李俊毅半项参选。赖清德站台之外，25号竞选总部成立，总统蔡英文也将到场。 竞选总部成立，那到时候蔡英文总统跟戴副总统也都会到现场。我们现在开始热起来。 嘉义市长选战开打，候选人较劲，努力拉抬声势。三立新闻廖国雄、朱雨荣嘉义报道。 自己 陪同阿嬷搭医院交通车，从偏远山区回诊拿药。蔡培慧亲自体验后，对于幅员辽阔的南投交通不够便捷很有感。 安尼一工几班？ 一班尔。 啊，你若付袂着，诶，普龙这包要安怎？ 一公车甲诶四七啊，啊，诊所。高中家的半点钟来一班。 回想小时候陪阿嬷走十来分钟的路去站牌等公车，蔡培慧惊讶，现在南投县偏乡民众还是这样。 你是交通委员会的委员，你怎么没有把这个经费申请给南投县政府？林明真县长在回应议员质询啊，南投是穷县，南投没钱。 蔡培慧构思南投交通规划蓝图，计划在四大乡镇设转运站，不止公车客运可以停靠并衔接，也规划小黄公车加入。 我会来规划轻轨或捷运或高铁接轨，因为它是现在重要的生活圈。 评估轻轨捷运到台中的可行性，蔡培慧想解决南投交通不便难题，而对手许淑华也推出交通政策。 最重要的，它能够从这个景点连接到信义乡，还有包括我们的鹿谷，包括我们周边日月潭，都是可以利用这个转运中心来减轻我们的排放量。同时呢，透过我们规划的行程，将会使南投成为一个新的一个观光路线。 除了说。 较臭屁，小我讲嘛，卖伤臭屁。但去年，我想媒体霸凌上较严重，嘛做有机会甲媒体讲话的人，我想我应该是其中一个。但是我从来唔捌拒绝过媒体的访问，以及着摕手机来翻倒转来翕媒体。另外一个比较叫做陈信宇，过去阿扁啊总统的左囝。那迄阵不管伊伫纽约去咧即个读册训练，或者是伫台湾的时阵。是去予即个男性嘅媒体安尼对，人唔是政治人物呢，人只是总统因做某囝。但是今仔日讲，阮伊是现任嘅立委，今嘛要选县市首长嘅， 连讲都袂堪要防讲，啊，互你做管事首长，要安怎甲你顶上？你要安怎服务？另外一方面，啊，沈惠宏啊，因即句拄啊好尔，无加油添醋，伊讲进厨房就不要怕热。各位，你即卖职业是总铺师，你就袂当惊热。你既然要做一个政治人物，尤其恁头家就上爱安那四界煽风点火的，家己迄边的政党，你就知影，总有一件代志会出伫你身上。叫讲两句尔，念伊好，念伊傲，吼，念伊个即个产生对抗的意识，我感觉对我来讲是较无合格。沈惠宏讲啊，你进厨房就不要怕热。沈惠宏什么人？伊是民进党新竹市长的参选人，另外一方面伊嘛是过去伫林志坚身躯边咧做即个新竹市的副市长，佮较早前甚至是台北市交通相关的这个行政官员嘛， 交通 所以是足有经验的一个行政官员。也当讲，伫这道选举进程，伊的知名度甚至有可能比高安较低，但是伊一步一卡印哦，我看到一个叫做踏实啊、破实啊，一个就叫做安那这个金玉其外，我们避一个避一个， 像 第几下避也避也总破。王议员，像民众党的这个个性，坦白讲是台北比较熟啦，其他的县市可能都还没有体验到柯文哲的这个。 所以刚在电视都看了柯文哲 啊。对啊，柯文哲就是哦，每天正面负面新闻他都要啊，结果他的大弟子好像不太适应这样子的生活。 我先讲吼，就是他秀那个手机壳。哦，他说他在秀手机壳，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在反拍媒体嘛。啊，你秀那个手机壳，你对媒体这样子的不友善的这样的动作，我真的要讲，你整个民众党都开始站起来是柯文哲嘛。柯文哲当初是怎么站？哦，大家说他是白目的力量嘛。哦，在看到记者来给采访问问题，伊拢凊彩应，伊拢凊彩要讲啥就讲啥，大家拢讲哦这爽，哦讲话直接，哦这。哦，每个回应记者的问题用公告呢，大家都讲到好像是我们真的很真实的感受啊呢，所以说封他一个叫做白目的力量。啊，一准柯文哲就说哦，你们这些媒体都把我报道很不错，很不错。再加上柯文哲因为这样白目，大家都叫他阿北，所以他在年轻族群很有支持度，所以大家在 BBS 或者PPT 哈、哦，或是在网络上就讨论这个阿北柯文哲讨论的很热烈。哦，那时候柯文哲就没有觉得说这是有网军的情况。结果现在呢，你要选举了，其实你没有要选举，没有人会理你啊。可是今天你高虹安，哦，你当不分区那也就算了，就讨论一下而已嘛，讨论一下民众党不分区排名的名单是什么。可是现在你自己要下来拜托每个民众一票一票投给你的时候，真的在走地方，开始大家有那个很强烈的竞争感的时候，大家当然是检验你啊。是不是？你袂使讲哦，甲你报道正面的时阵，你就是好媒体；啊，甲你批评的时阵，你有讲你东西网军治国啊。 一座，请问一下，县市首长选上之后，他咨询台他是站在哪一边？ 他已经站在被 咨询被询台， 他会不会站到就人家咨询到一半，他就开始拍你？ 那你不给拍，他就哭倒在地， 他就走。 啊、对、啊， 哇，这样子好像 隔天再来硬凹这样、 啊。隔天再说没有，昨天只是给大家看看手机， 然后还可以唱塔绿班。 所以这种态度，然后还说我其实不知道歌词，都是别人叫我唱。 歌词宅神给 我忘记昨天讲什么。 所以啊，的变公安的呀，你现在就变成是说你的心态上就是这样，只要对你好的就是好，对你不好。就叫做网军来攻击你，然后动用了国家机器。不要忘记这件事，战学历这件事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引起的。是你在回应你抄袭论文的时候，你自己讲出来说我不是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之类，所以不用去台大说念硕士去灌水。然后最后隔天又在讲说啊，其实哦，我也不是说在歧视他们，像你看。我也有去我们那个新竹的世界高中职校，嘿，鲁汉诺公，你知道吗？你已经在这个争议打一公函，你好像很高啊。 鼓励，你漏了两个字，最重要的动词，鼓励。 鼓励，但是他说这样子是感觉什么？你知道吗？人家都在说你好像很高傲了。你说没有没有，我没有很高傲，像博维，我也把你当朋友啊。那你博维，我 thank you 啊，你我哪去人啊？你讲，你哪去人讲？ 你 哪 想 讲？原来你搞我动作比你更加低，所以你马公，哎、欸，像我也跟你做朋友啊，像你世界高中职校，我也有去给你们鼓励的。这种心态，他已经是把这种歧视学历跟学校的心态，已经潜移默化，他已经内化了呢。 所以他在讲这些话，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错。所以你看他那去立法院的时候，他本来又要再解释说他为什么会讲到世界高中，幕僚为什么拉走他，因为就像刚刚你问嘉玲一样啊，当幕僚就是听到老板又要开始又要失言的时候就要抓走， 怕他再扯出第三件。 对，没错。 对、啊，而且 我跟大家报告，其实我们在市政活动的时候，柯文哲不是后来有一段时间到现在也是在失言嘛？嗯，你知道后来他们后面都会有一个新闻的幕僚，嗯，只要柯文哲开始讲要一点偏调的话，他就会跟媒体，都会跟市长提醒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然后开始就要打圆场，就是说好，媒体就问到这边，否则大家记不记得？柯文哲以前也是给媒体问到饱的，嗯，啊，但是就是因为经过这些失言的风波，所以他开始了会有新闻幕僚在帮他踩刹车，所以好像在后面要抓他衣领，要把他拉走那种感觉。啊， 最近是不是抓他衣领那个跑出来选议员，所以现在比较没人抓得住？ 有可能啊， 现在大家都要下去选出来。 你看他现在民众党在台北市也都大家都有推他的以前的一些幕僚 啊，插汉啊，有的拉衣领、啊，对对， 都大家都已经出去要选举，像他学姐也出去选了嘛，所以我就说。其实高鸿安的诚信是在他的论文，这个还要后续再讨论，因为还没说清楚哦。可是他现在一个从政的心态，他基本上已经有那种阶级之分了啦。我不晓得说他将来在施政的时候，他也会不会分高贵贱啊？他在市场拜票的时候，或者说在地方拜票，他就握每一双手。我不晓得现在被他握到手的那些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心里到底会怎么想他？你握我这张手到底是真诚还是不真诚？ 被匪逃匪握到手，回去三天不能 行走。 那你等一下就握张嘉玲， 又匪逃匪， 好像是被那种很高的荣耀，说好像皇帝以前给你到了地方的时候，然后给你一个会赐一个什么，你就好像黄袍加身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可是再来更大的问题还是在后面，整个民众党并不觉得他现在这样的话或这样的心态有任何问题。像黄珊珊一开始还说什么啊，他虽然是有一点好像不适当，但逻辑是对的。那一句话就是柯文哲讲的，就像恶霸流氓在强奸女生。我真的要讲，如果高鸿安今天这个候选人，民众党推的这个候选人不是女生，那是男生，柯文哲要讲什么？我真的很好奇啊，他又要用哪一句话？那男生如果也哭了，隔天他要讲什么？也是恶霸吗？也是强奸吗？所以我说柯文哲这样，整个柯文哲这样是用硬凹。反而用这种失言的方式凹得比高鸿安还严重，整个民众党都乱了套了。 其实很悲伤啦，我们都希望选举的过程大家是选一个好的，退一步来讲选一个啊不那么糟糕的。高鸿安某种程度来讲颠覆了我对政治人物的认知哦，他对于怎么讲，他这个已经不是学历，他这个是埋在心里的、欸哦。我摸咪摸奖诶，我得位毕业诶，我做厉害。我都不是像伊安尼，伊个什么好好哈。所以讲到中华大学夜间部，我要亲身经历跟大家讲一个这个问题。观众朋友，你知道过去两年我跟严宽很在对战，严宽很是什么学校的？大家知道吗？他其实是中华大学。各位，我不今天没有要讲这个是正面或负面，我只是在讲我们从来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去吵架。即便我的可能联考分数比他高一些，或是怎么样，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我看到竞评。好像是夜间部的，你觉得高鸿安他这样子的说法适当吗？在你从政这段时间半，之前是当记者，有看过这么样特别的政治人物吗？ 我是刚刚以公会记顾为吼，又不是什么大学夜间部的，我觉得让我有一点感慨啊。我自己嘛是大学夜间部，我是读文化大学夜间部，那当时我们的城区部上课都在那个吉林国小边啊延吉路，然后后来搬到了大厦馆，现在都底下诶大安森林公园旁边，台北市和平东路下、哦、那我是觉得说我自己也是读大学夜间部的，我觉得最近这几天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以前在念夜间部夜大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是有，我不知道在座来宾那时候有没有，就是大学有日间部联招跟夜间部联招。 有我也有。 那我后来就是考上夜间部的这个联招，念文化新闻系啊。但是也不会觉得说 读夜间部有什么问题？我不是学霸，我本来就不会读书，我本来就书吹都读不好啊。那没有关系，但是努力的工作。那时候我还记得说，在读夜间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五点多，因为夜大6:20、6:30就要上课， 差不多。 那我那时候在台北市也要打工，要骑摩托车去打工，然后白天上班完，然后6点多就要赶去学校上课。而台北市5、6点的交通是他家里说他家里习准，那是不可能的，在市区，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吃饭。到了那个学校之后，就赶快去上课了。上课呢也就是很累，那上到晚上9点多，有时候2堂、3堂、1堂这样子，然后通常都是按照正常的话9点多下课，回到家都10点多、11点了，也都很累。我的很多同学也都这样，那我同学也很多，也是我包括我的学长学姐，毕业了之后大家也都在各行各业各领域也很有成就，有的拍电影，有的拍广告，也有的这个在新闻媒体，有的在大众媒体，有的也在我们三立公司服务，都有。我觉得我看到我的每一个同学在各个工作领域上都做的，至少觉得都做的比我好。那我觉得我很开心有那段时光啊。在念夜间部，我觉得读夜间部并不可耻，我觉得反而读夜间部有很多蛮辛苦的过程，然后你要兼顾白天的工作，你还要晚上这个念书上课，然后还要顺利毕业，不会被当掉。然后我记得像我有一次上完课之后很累，我摩托车都是停在那个机车停车格一档席，就是一排并排在大学校园附近这样。然后去牵车的时候就很累，就更加这个趴在那个摩托车上就睡着了。然后警察经过的时候看到我在那边趴在摩托车上睡着，还会以为我喝醉了还是怎样，把我叫醒，然后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刚下课还没回去。然后有没有喝酒？没有，什么什么。那时候二三十年前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至少觉得经历过这一段，也许高鸿安他人生是很顺遂的，因为5、6岁能够有什么 modem， 有什么上网，这个在家里有幼稚园的阶段，他自己说的能够有网络，然后能够不容易啦。我真的觉得每一个家庭背景都不同，我相信 Thank you 立马一定很有感觉。5、6岁家里如果有电脑还可以让你上网，那是我们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我那个年代是当然没有，但是我说以现在来说都不是这么容易可以有上网，然后电脑、手机、notebook 这样子平板电脑。当然现在有很多的父母亲很疼小孩，还是有这种做到这种条件。我就拿如果10几年前、20年前这样子来看的话，所以在那个年代，我的第一部的电脑，我的第一部的以前那个叫桌上型，那个叫 PC， 然后我的第一部的 notebook 笔记型电脑，都是我在出社会的时候，我因为去报社工作。报社记者那时候，我们从文字写在，从那时候写稿，后来我跳槽到另外一家报社，报社就要求要笔电，那个还是国众牌的，很厚，我自己用我薪水去买的，公司还不会配给你，好、哦，我还要用分期付款买我的这个笔电，然后后来买自己的第一台的电脑，所以我才想说，这每一个人生的历程，我自己都走过，那包括这样子念书，我也是这样子过来的，虽然不是读台大，那妈咪是什么？匪考匪，我是吃美而美，所以我不是匪考匪、哦、我吃美而美长大的，不是帮他打广告，就是一般人家台湾现在街头巷尾那个早餐店一样。但是我听到他这样讲之后呢，然后心里面虽然是想要酸以前的这个新竹市长林志坚，然后可是他却把所有的说啊，又不是什么大学夜间部，然后砍他几个大郎，这样就是把一堆人都拉下来了，仿佛在他眼中里面，大学的夜间部不算什么。所以我今天也要透过这个节目，告诉高鸿安和相信和支持很多高鸿安的人，大学夜间部没有什么，是很多辛苦的人干扣啦，然后或者是想要维持他的生活生计，努力读书或者是努力赚钱，然后一边进修一边深造，在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城区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在职进修。那所以今天发生这个事情，又看到高鸿安拿手机这样子翻拍，他说要给人家看那个手机壳，那为什么要手机壳被他的玉手挡住了1/3或1/3？所以我觉得看到这样，我觉得他的行为跟思想，可能一个人的养成习惯环境是这样，你怎么样告诉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能他还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我只是觉得我把我的这个过程和背景，然后跟他讲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反差的对照，我觉得我蛮遗憾的。 欢迎来到3Q 会客室，刚刚听完静品的一生。 不是一生来、欸、 我认为是这样子啦。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现是首长也好，民意代表也好，我们都希望年轻的时候，小朋友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因材施教，长大的时候工作上适才适所， 学历只是一张这个机票它不能够决定他到了目的地之后怎么样完成你人生的旅程是由你自己所决定的。那如果政治人物没有这样子的胸襟齁、在这个贫富上面俩等波带然后让这个缺的不好过的小孩子能够有完整的教育啊有吃得到午餐这些事情那去凸显说我爸爸妈妈家里很好我家小康我要读书就读书我人生前18年22年只有一个烦恼是读书这样子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得意的嗯广告之后再回来。 一大群的麻雀满天飞舞，但是他们看起来集体行动方向一致。这些麻雀是跟在一名机车骑士后方，骑士往哪边，他们就往哪边，感觉就是骑士在遛鸟。 伊就开只过麻雀，一直跟着，一直跟着。 啊，是安尼一直遐遛啊？ 我唔知啊，因为我是来捌看过。 这只家长的麻雀在北香湖公园数量不少，特定跟着骑士的画面，有人去年就砍过。 啊，这个看到我带的啦。 你现在想要骑这分鸟啊？ 富兰丁的饲料骑着机车出现在公园内，他说自己大约两天会来一次，固定在这个木栈道上摆饲料，不会造成环境脏乱。 我无必要白骑啊，我拢骑条啊。 骑条？ 哎呀，他一路 违反公园管理自治条例规定，也影响民众在公园休憩及使用的安全，依法可采取行为人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原来根据法规，公园内不得喂食鸟禽或者是驾驶停放任何车辆，否则最少会有1200元的罚单。富人心疼麻雀没有工作饿肚子，但是这个举动已经触法，壮观遛鸟画面恐怕很难再捡到。三立新闻的国雄朱雨荣嘉义报道。 挥舞手中旗帜，高喊 Keep Taiwan Free， 捍卫台湾自由。邮轮挂上大型布条，在纽约东河航行，把台湾人心声高分贝传送到联合国。尽管无法参加联合国大会，但场内场外，台湾都是焦点。 Nous souhaitons que les puissances émergentes, y compris la Chine, participent sincèrement aux efforts collectifs pour la paix et pour le développement. Nous prenons la sécurité maritime, nous prenons la stabilité dans le détroit de Taïwan.Nous reconnaissons le principe de la Chine unique, mais nous ne baisserons pas les yeux sur les atteintes aux droits humains, spécialement au Xinjiang et à Hong Kong. 欧洲议会主席关注台海局势，特别点名中国，呼吁中方共同维持台海稳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中国外长王毅双边会谈，先礼后兵 ，coul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Xi Jinping to meet face to face for the first time in November in Bali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G20 summit. But Taiwan is likely to overshadow that talk. 协防台湾议题持续发酵，布林肯再度强调台海稳定至关重要，参与四方会谈围剿中国意味浓厚。 I've spent a lot of time with not only the president of China but others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how they had to be respected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aintaining the peace in our region is something that is much appreciated by all.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s and the Philippines especially. 不止台海，中国南海扩张早就让菲律宾很感冒。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首次与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面会谈，再次提起南海争议。今年联合国大会不止俄罗斯，恐怕中国也觉得处境万分艰难。三立新闻华盛报道。 560年代，国民党一党独大，地方选举荒腔走板，买票加租。 大家好，欢迎回来三秀新台湾，跟大家报告一个这礼拜重大故事啦哈。其实大家都在意这一次的六都选战，但是没有想到六都之外啊，也不小心点起了一个新火花。我想会不会是为了？当初这个新竹可以升格哦，三个候选人都拼尽全力，看得出他们有这个下一步的大城市的这个愿望。但是啊，民众党的候选人高鸿安在这个时候突锤，面对民众的质疑说，诶，你这个学历是不是有不管是抄袭、第三作者，甚至是侵权的问题，他的回复让大家非常的惊讶。9月20号的时候呢，他说， 我高虹安从小到大北一女台大不说，但是还是说了，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9月21的时候再度跟他请教，在专访节目里面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林志坚，我不是歧视中华大学，像世界高中职校我也有去演讲跟鼓励学生，就像啊，我没有看不起你，我也是把你当朋友， 对， 去教我二天。9月23号立法院开议了，终于要这个躲了一天之后需要到公开的场合，结果媒体找他，他疑似不满，他反拍媒体，但之后呢又在记者这个记者会上面讲说，这个是秀手机壳给大家看。他老板见烈欣喜啊，我一世人就是要求您来出新闻啦，民众都袂当跟我拍啦，您这议员立委要想办法出头啦，七官七官啦，有啥啦，像刚刚呢正确赞我讲，伊今仔日若有迄落开中央的什么中常会、中委会、执委会，我甲你保证一定咧学高鸿安。但是伊家己吼讲啥？伊讲恁今嘛咧质疑高鸿安叫做恶霸流氓，对女生很不礼貌。一共也没叫你喝天了哈。新竹市长的候选人高鸿安三个怎么回答？高鸿安说啊，柯文哲只是心直口快的表现。林根人说啊，这个完全不尊重女性，令人作呕。沈慧宏说，不要把女性的伤痛当成政治的口水。高鸿安大概在2020当选的时候，在民众党分配是好像是台中党部的主委，是不是？因为我记得我跑花的时候都会遇到他。那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柯文哲应该也是很看重他，不管是什么原因啦、啊、哈。所以把他放到自己的故乡来参选。那事实上看起来好像也帮柯文哲打开了另外一个战场，但是在战场上的主将高鸿安本人看起来身心灵好像扛不太住，志胜怎么看？ 是我先讲高鸿安哈，然后我来谈一下柯文哲的状况。高鸿安基本上大家今天讲了很多，基本他呈现的就是一个这样，对，应该很好，就是一个公主病的形态。哦，公主病有几个东西嘛？第一个，惯，就被惯坏的一个温室里的状况。刚举开一个广告竞选 ，Thank you 公，他在那种家庭成长啊，他、哦、等等的状况，记不记得他也有批评过其他的这个名人，说他小时候用那个 modem 嘛，刚刚提到。然后有人说：“哎，没有，1990年那时候还没有 modem。”他居然说：“不要用你的无知啊、来评价别人。” 哎，他骂的是实名警， 他骂的是实名警。对，我可以直接讲，他说：“你不要用你的无知来评价，说实名警是直接点说96年，而且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故事是一个天才学霸的故事。那时候他幼稚园，哦，他幼稚园，他爸爸是电脑工程师，所以家里有电脑有 modem， 所以他说他用了 modem 上网，幼稚园上网到 BBC 用他爸爸的名字发文。” BBS 啊，你说啊，你厉害不？哎，幼稚园大班的哦，可以打电脑，然后上网发文去。哎，他真的不愧为天才学霸哦。 时间是真的对不上了，很遗憾的就是连这种荒谬的谣言。 黑娜，高华也跟你讲，不要用你的无知来评判我幼稚园的天才。 那时候可能已经拿到那个非常的试验品了。 对啊，不，他有试验品，他也没有 IP， 他也没有那个电信供应商，中华电信那时候也没有啊。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啊，没有数据上网、啊。 对，不管有没有啦，反正 除非他们家是自测会。 对吧？他说他爸是电脑工程师啊，好，不管怎么样 也没有啊，他没有电信服务商也得啊炸低、啊。 所以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他那时候已经有马斯克低轨卫星了、 啊。没有， 我们都是无知的。 对对， 这个就是跟他讲。公主病的一 环，这是民众党的那个特异功能啊！蔡壁如不是也这样？ 对，反正就 他儿子也是这样。他其实学历的时候有没有去问蔡壁如的意见啊？他去讲人家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去问过蔡壁如啊？ 他有问邱成远吗？ 对，都没有问过，都没有问，这样不行啊！不过这个是搞完，就是看你看凸显他光这一点，那再加上卡到那卡奇跟那卡奇告，他反映出包括讲说那个。中华大学进台大，我们要中华大学夜间部进台大洗学历这种说法，还他后面有提过洗学历，所以才会引起那李怡珍那个刚刚那个小芳姐讲的那个大律、 那个律 师讲说，阿里斯中华大学夜间部去台大叫做你把他认为是洗学历，阿里斯大去台大不是洗学历吗？ 对， 还有这样的争议，就是他会活在一种自我的公主世界当中。 那他为什么他去台师大演讲的时候不把台师大的经历放进去吗、 啊？所以啊，他的心态可能也是我不想要那一段，我只要有台大。 从心底不认同啊。 对，我是精英哎、欸嗯，我是 那是 叫什么匪逃匪的。 对的。 大家已经聊起来了，观众非常希望听到我们待会更精彩的分析。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啦啦队员手拿彩球，跟着节奏，观众席旁边卖力带动应援，活力满满满。甚至场边拿起应援毛巾热舞带动气氛，甜美外形超吸睛。乐天女孩云溪菲菲和尹乐从台湾红到日本，二三号受邀到日本仙台乐天生命球场，就算遇到天后不佳，还是认真带动现场气氛。当天有 2.2 万名球迷共襄盛举，他们也直言现场真的很壮观， 很壮观啊，就是第一次看到，因为我们台湾的球场没有这么多人过，然后这里真的都 外野都还满满， 对，连外野都坐满，就是非常的盛大。 这次到日本演出，场外粉丝见面会甚至吸引超过百名粉丝，人气红不让，甚至有人远从横滨到仙台，花了足足三个小时的车程，就是为了见他们一面。 You like Lakuten Girls? Yeah. Which Lakuten Girls do you like the most? Which one? Lala. 亮眼外形，青春有活力，粉丝拿起台湾国旗要求合照，到哪都掀起小旋风，人气可见一斑。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私は Fifi です。 从台湾红到国外，这次远赴仙台办见面会，啦啦队员高人气魅力席卷日本。三立新闻胡克强、邵邦明日本采访报道。 连署力挺陈时中当台北市长，后援会成立大会，陈时中以父亲也是专业法律人的背景和在场律师们拔钢筋。 哦，这个啊，时中是当年我爸爸也是法律人嘛。啊、哦，所以他这个是取这个君子时时钟，现在这个时钟也准备好了。 阿东部长这样冷静、温暖、坚定而充满智慧的特质，是目前候选人当中所独有的。有票出票，有票拉票，有票投票，让我们的阿东部长可以在这次的首都选战高票当选。 总会长表态支持，同样是律师的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也现身，首都府选坐在台下不时给掌声。陈时中被解读拔庄成功，因为黄珊珊、蒋万安也具律师背景。而针对近期媒体人周玉蔻对蒋万安的身世提出质疑，甚至以过往绯闻制造话题，蒋万安忍无可忍，黄珊珊帮忙出气。 低劣的选举操作手法也不应该出现在民主社会当中。 陈时中先生就是在这个事件上面他没有立场，我觉得很奇怪了。他至少应该说句公道话。 我不会做那样的一个攻击，从来我没有去抹黑其他的候选人，对我来批评谋财害命，这才是一种人格的毁灭。 强调尊重每个人说话的权利，但也把炮口对准黄珊珊。因为近期高虹案论文争议，黄珊珊第一时间态度闪躲，遭质疑是不是不愿和柯文哲走太近。 从他不愿意挂民众党，让人家有一点感觉，就是好处要拿，但是呢，整体来讲要负责的不敢扛。 北市撒卡都不论政策还是时事，随着选战将近，三人隔空互杠，火药味浓。三立新闻黄大峰、魏文轩台报道。 孙子， 一次不能就是上吊，总是有痛，只能忍不欲哭。 好，我们资深继续。 是，所以刚刚讲那个无知的感觉，难怪他会觉得说，你们这一些一般的，不管中华大学夜间部，不管世界高中，你们这些小民懂什么？他那个反映出的是一个贵族啊，及精英形态的那样子的傲慢。这个东西其实你真的很难想象。我刚刚讲这个新竹市长的席尊，他会不会是你变成是我一般民众要来求见他哈、哦？这种、啊、你民众懂什么？新竹市长你们懂什么？哦，然后变成跟柯文哲一样，面对执行的时候，面对议员工，你们这些无知的议员，你们懂什么？就他那个心态折射， 管你去死。 对，他那个直接的心态是折射出来，不管他后来再怎么样去解释、去表达，但是前面的心态，它其实折射出一个就是刚刚讲这种惯公主、傲娇的公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而这个状况，其实我们看到叫好客有女好客，然后那个现在原来这柯文哲也有女柯文哲的状况，就在这里。你看，柯文哲在过去的事情上面，他都是用这个更刺激的事情来掩盖。哦，原来本没有那么刺激的东西，等一下接个新闻出来，干一杯，他就另外另辟战场嘛。好，另辟战场让大家转移焦点之后，大家就忘了，原来我们在骂柯文哲的，譬如说大巨蛋，假设他妈大巨蛋的事情，他就突然间给你搞一个陈时中的疫苗，开始往那边去打。 啊，这样他用这种混战的方式，像高鸿安也很像啊，用这样混战的方式，包括连柯文哲也进来。譬如说，这冷刚民进党团，他跟这个资策会哦来要这个相关的资料，要什么资料？我先跟你说，他要的是高鸿安在任职资策会期间所有研究计划，还有他这个出国的相关的资料。嗯，好，这里我要强调一下，这个东西研究计划跟这个出国基本上都是公费的需求。好，然后高鸿安等一下跳过来说，这个都是私人的东西，你凭什么来要？好，这个资策会是一个司法人，你怎么可以要？啊，柯文哲进去加码共享，这侵犯个人隐私。好，民进党团就是这种侵犯个人隐私、变本加厉，把它就一大堆这样各式各样的东西就出来，我似是而非的说法。好，我还会回一下啦，先讲根本的问题。资策会是司法人没有错，但是大家都知道资策会是政府所这个主要支持的司法的一个司法人。哦，那基本上我看余婉弟他在争取他的理化已经开发在资策会的预算基本上是要送到立法院来做审查的，每一年都要去。为什么？七成以上的全部都是政府补助。今天你拿政府补助的预算的一个民间团体，我去要你的计划，要你的相关的公费出国的资料，这个有什么不对？这叫什么个人隐私？我又不是叫你拿这个高鸿安在资策会的时候，相关的私人的这个上下班出勤的资料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可是柯文哲不这样讲哦，你说你看这个民进党现在已经打到了这种所谓的连这种个人隐私的部分都不放过的部分的砸板，可是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怎样的总控，今年代几？今年四月，哦，台北市政府。他被查出来说，当时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跟你讲啊。 代表收视率好了， 欢迎回来三 Q 新台湾三点的节目，咱让志胜哥继续把伊的话题讲好完。 好，先跟他讲好，讲当那个柯文哲在质疑说民进党团正式公文，我要强调正式公文向资策会要在政府预算下面的这些所谓高鸿安的研究计划跟公费出国的资料时阵，你代表几进会去干？你安怎做的？台北市政府劳动当时劳动局长陈信宇，大家还记得嘛？哈，伊安怎他自己把台北市政府对这个静新闻他的劳检的资料，透过他的方式给私下，请注意，私下给民众党的立委，让民众党的立委来开记者会来批评静新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被自己的市政府的政风室打脸。政风处说这个东西有高度外泄的疑虑。为什么？第一，这个劳检资料你怎么会给立委？第二，人家立委也没有像刚刚讲民进党团主动公文的新闻去要，不是一个正式的新闻，你只是为了要打击这个新闻，打击这个电视台，你用这种方式，哦，就我觉得这个政风处还蛮有干的。 第三，对不起，我补充，第三，静新闻难道是台北市政府出资的吗？ 没有错，静新闻也不是你台北市政府出，你是老检在那边而已。然后最后这个政风处说，他就是本来讲说这个是高度泄密啦，高度外泄。那但是要不要处理陈信宇，这个是政治问题，这是柯文哲市长的权责。柯文哲这件事情上没有处理陈信宇？没有啊， 没有，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啊。对照柯文哲直接的逮捕，你再看看民进党，他是正式行文要资策会提供相关的公费资料，这个叫什么？这叫什么侵犯隐私？现在看得出来，民众党跟柯文哲跟这个高安的做法是讲，反正现在所有的问题都不对，都是你绿营的问题，都是你什么那个什么绿营侧翼的问题。好，哦，我有可能我们在这边批评高安柯文哲，我们都变成绿营侧翼。哦，然后这柯文哲这样子，像民嘴治国什么有的没乱七八糟一大堆，你怎么不想想？如果没有你高鸿安前面的无知，没有你高鸿安前面的傲慢，没有你高鸿安前面论文抄袭的问题，我们刚好要开时间来讨论这些东西呢？这些东西的问题症结点还是在你高鸿安，还是在你柯文哲嘛？ 柯文哲的政党在一个发展的过程里面哦，你可以看到他有个习惯，他没有的他就骂，他骂完之后，等到他有了，他就说没关系。立委不可以代职参选，高鸿安辞了吗？ 没有。 民嘴治国啊，后来是不是自己又开节目？ 对。 网军治国，后来也被人家证实说很多跟他有关系。 晋升。 对，他没有的时候他就先骂。 对。 啊，骂完之后拿到手上了就说没有关系，我用就可以。谁才是双标？讲到资策会，大家可能不知道，以前这个高雄市资策会， 在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实验，在这个高雄市有一间叫光荣国小，所以那个时候全高雄就减30个人，国小四年级上城市这个设计。我也是城市之优班的，那我就不会在那边跟人家讲说我用过数据机，或者讲霸作业。我们同学每一个什么医师、律师、公务员，那个都是最基本的，以上全世界在工作。成就最差的叫立法委员，你看我们那个班厉不厉害？哇，我刚刚还敢去讲吗？王哥，资策会是安那啦？ 资策会的代志其实真简单哈。第一个，刚刚资深老师解释过，民进党团正式行文去要调阅的，并不是高虹安的个资，也没有说调阅他年薪多少啦，或者说出这个考核记录啦、出勤记录没有。第一个，高虹安所在资策会时期所有的研究报告本来就是公开资料，如果没有保密协议的话，本来就是公开资料，这没有问题。好，第二个，他的出国记录，因为资策会用的是公费，所以呢，基本上在虽然他的名义上他是一个司法人，但是因为你有用到公费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立法院本来就可以监督。而且你如果资策会今天觉得说民进党还要的资料哦，可能有违反我资策会的相关的规定或法律，你也可以回函给党团说，哎，对不起，这个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提供。好，今天并不是说没有缘由的就把这个相关人通通叫来立法院这边罚站。我相信，如果国民党一定这样干，就开议这个，等各委员会开议之后呢，在经济委员会一定把经济部长叫来罚站啊，把资策会执行长叫过来罚站啊，就开始问。一定，国民党过去搞太多这种事情，我们都非常熟悉嘛，所以不要去打这个事情。我跟你讲。我去观察柯文哲这八年来的行为模式，得到两句话的结论。第一个是，柯文哲批评别人的事情，通常就是他准备要。 去年七月晚上八点多，台南知名的布丁店外，一辆轿车路边回转，监视器画面。 唯一被公权力单位认证有网军的是哪一个单位？民众党在台北市政府养网军嘛？你还好意思讲别人讲网军治国？ 我一个暑假做喝钱， 对啊， 叫公务人员来念个底下的物 件， 你念 啊？对啊，啊你就被认证的嘛，这是台北市议会认证的嘛，对不对？然后你在讲说去侵犯个资，柯文哲，你们台北市政府搞侵犯个资的事情还少吗？除了刚刚志胜讲的那个之外，我再补充一个，台北市政府曾经想把悠游卡的资料卖给这个数据公司，想要卖，后来是被议员挡下来，这个不是个资吗？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其实大家以后去观察柯文哲很简单，就只有两个标准。第一个，他在批评你的事情，批评别的政党事情，就是他已经在做或是准备要做的事情。所以这柯文哲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最后我补充一下高虹安，就今天我们在讨论高虹安，不是说我们在霸凌他，或者说针对他做人身攻击。今天高虹安，你如果是一个顶尖的科学家，或者说你只是一个在学术圈里面的教授，你要多傲慢，你要多精英的心态，跟我无关，那是你的问题。可是今天你要竞选的位置是一个要处理公众事务的人，处理公众事务的人绝对不可以有精英跟傲慢的心态。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绝大多数 99% 的人其实都是庶民，都是一般人，他们不是精英。如果你只有这种心态的话，那你只永远只会看到那 1% 的人的需求，你永远只能体会他们那 1% 的人想法。那 99% 的人在你眼中看起来就是啊，我有去鼓励他们啦，我偶尔会去跟他们吃个饭啦，大概就是类似这种心情。或是像马英九讲的，我把你当人看嘛，对不对？你来这里，我们好好来教育你，我把你当人看嘛。哇，我这不是来了吗？大概就这种心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希望所有，不管你是支持哪一个政党人，你不要觉得说啊，高虹安一个三十几岁小女生，其实也不是小女生的了哈，30几岁， 38岁， 对，好像很多人在欺负她，不是。我们不会欺负任何人，纯粹是站在一个公共事务的角度。如果一个市长他具备这么如此浓厚的精英傲慢的心情，你看柯文哲就知道。你去问问新竹市民，你如果想知道齁，类似像柯文哲这样的人当上市长之后你们的待遇，你去问问你认识的台北市民，他们大概就知道大概现在台北市会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柯文哲前天才讲说要回到石器时代嘛，就昨天内湖就回到石器时代啦，就大家用走路的啊，就捷运也坏掉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把前提设定要搞得很清楚。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要竞选新竹市长的人，这个人他不是路人甲，他也不是一个可怜的小女生被霸凌。好，我觉得这个前提大家如果我们检验所有的市长、县市首长参选人是用同样的标准的话，高虹安也没有例外的啦。 我特别想要讲一个概念啦，就是柯文哲跑出来讲说用名嘴网军治国迟早会有报应，要蔡英文总统党政军退出媒体。我看了其实心情蛮难过的，就是你如果把这些话用来对于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渗透作战，或者是他们对我们的所谓一条龙式的新闻攻击，那该是多好的团结台湾人民的一个政治领袖。但是他们始终把这些武器，包含认知作战这些说法名词，都拿来对付他们的这个政治对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事情。如果今天蓝绿白大家把这一些名词用在这个共产党对台湾的打压，那或许我们也不需要在这边争得脸红耳赤。但是拿来，尤其是混淆名词，认知作战现在被洗到，人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就觉得认知作战是民进党的东西。可是问题是，认知作战一开始就是共产党他们自己写对台作战的武器工具之一，结果被洗到，你以为是台湾人在打台湾人，我的刚刚真科学。所以党政军退出媒体，各位，现在是一个民主自由时代，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他讲他的，啊，看你要相信对一个，这个叫做民主。啊，过去的党政军在媒体里面是三台都同一个政党的，那不才叫党政军。笑的啊，现在是大家都可以说，这哪有退出媒体退出好玩的？好好，还没有大家都可以办吗？大家政治能不能都可以吃？媒体还没有大家都有吗？那为什么现在还在讨论这个议题？你不觉得扯远了吗？另外，这一次的出征啊，齁，那当然各个政党都有你们的拥护者、支持者没有错，但我想这个领袖主将或者是民意代表本身的态度很重要。可以说这一次高鸿安出了事情之后开始躲起来，然后我记得他一天没有回应媒体嘛，所以得某种程度是放任他的支持者四处攻击，所以造成了一些灾难，包含唐奇阳啊，这个我们说星座大师。他谈学历的时候呢，那结果网友他们就互骂，你是红卫兵，你是塔绿班，这个红是高鸿安的红，绿我在猜应该是指民进党，也是高鸿安曾经唱歌调侃过民党的支持者。那唐奇阳说应该要比较谁比较更值得尊敬，结果把他们这个唐奇阳整个网页烧烂了之后， 而且在讲唐奇阳，居然他下面去出征他的说，你当国师的人，你应该先注意你饮食的热量，这是人身攻击。我再给各位看一个人身攻击，这是林静怡医师，竟然呢，红卫兵跑去林静怡医师那边去攻击他个人的隐私，你看看。这个去攻击他个人的隐私，我都不忍心念出来。你们这一些红卫兵，你们这一些科粉，你们难道没有正常生活吗？你们难道没有正常的，我不晓得正常人的那种教育养成吗？为什么在政治上面，在台湾我们讲究的是大家可以就事论事的来讨论，但是你们却用最恶毒的方法去希望去伤害别人。我觉得这是这一件整件事情讨论的时候最让人难过的地方。今天这整件事情的缘起是因为高鸿安他用他刻薄的言语去霸凌别人，是他出来占学历。如果他在占学历的当下他如果认错的话，他跟大家道歉，我觉得这事情就结束了。真的，我认真的认为讨论论文我们可以在这边大家辩论，每一个人可能都有每个人的立场，大家也可以有大家的一个支持，未必高鸿安一定会输。但是高鸿安你当时是怎么面对林志坚的事情，你是用什么样的言语去羞辱别人的，我们现在只是用同样的标准去检讨你，可是你现在却完全经不起任何的检验。你们民众党难道就是特别大吗？比我们每一个人的爸爸妈妈都还要大吗？只有你们可以去检讨别人，只有你们可以去凌虐别人，可以去霸凌别人，人家只要一检讨你，哇，哭倒，哇，就不行，你们霸凌我，你们是什么强插什么、 国家机器都进来了、 对、你们这个是什么党政军，你们会有报应，真正有报应的就是你们民众党。 高鸿安特别来信澄清了、他去世界高中没有演讲鼓励啊，在此跟大家这个观众报告一下哈，高鸿安特别讲了一下 他只有鼓励的，他没有演讲的。 好，不管，反正他要我讲我就帮他讲一下来。为了占学历风波止血，同党发文声援，结果高鸿安又被抓包说他跑到同党的粉丝专页买广告。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都是公关危机处理啦，你处理的好人家还是会打你一个礼拜，你处理不好就是一直在增加新的题目。所以我还是想要请问嘉玲，做一个幕僚，我今天不是说叫你陪伴就好啊，我是说你要怎么给他一个更好的建议，说头的你不要再说话，还是说你要怎么处理。 先是好人，无我无共笑，来即马要翕记者，来讲硬拗，佮兼反击讲话，迄拢媒体后边讲的，迄是我讲的较是对的。然后佮叫同党议员，哦啊，你的粉专借我买一只广告，我出钱。啊，结果出钱即个资讯的即个专家，啊，家己的即个名佮无收好，好顾好，无叫一个即个助理来买。佮用家己的名去买一个总去用掠包，这规个过程的态度，人感觉讲，你是不是挑工在挑战咱的弟兄？ 我想哦，这个高虹安他会这样做，我是觉得匪夷所思啦吼。以前我感觉讲吼，真正你想要做一个市长的人吼，真正你家己爱较坚强的啦，你家己都无够坚强。拄着这款的检验，也毋是啥物大代志，你著讲个清楚就好。你著安尼爱爸叫母安尼啊，妈妈好，啊结果著爱你柯文哲当主席起来甲你救。后盖若选你做市长，是毋是人啊咧检查你的即个事情的过程，还是讲有啥物缺失，你嘛要爱叫柯文哲出来甲你救你啦吼。这个其实讲袂过啦吼。而且我感觉高虹安的幕僚很可怜的吼。你看伊要讲世界高中界选，更加丢掉，伊著是知影啦，就知影伊即个头家吼。那搁讲落吼，这个火吼会烧袂离啦。啊，我嘛无感觉讲吼，这个柯文哲吼，常常吼，就是讲伊个民众党的人啊，呐失言，爱就出来，搁较嫌吼，讲伊讲啊呐，二霸流氓强奸女生，就像刚刚那个三 Q 讲的啊， 这个不好意思，各位来宾，我们尽量再不要讲到那两个字 好了。好，像这样的言语吼，我很不认同。 因为柯文哲没水准，比较可能比较特别、我们 不认同，我很不认同吼，就是说。拿性或是说这样的霸凌的语言来批评别人，我讲这台语叫哪，怕人话救人。一开始是高虹安家己讲起来，无人家己问呢，是你家己讲的呢，吼、哦？啊，你家己讲，你就爱去承担，你安那对待别人，咱就安那检查你，这个社会真公平啦吼、哦。所以讲哦，我那是高虹安的幕僚啦，我坦白讲，我会建议讲哦，真正第一时间赶快去中华大学道歉。而且啊，你要告诉大家，我从此以后哦，我不会限制，你只有台大的可以来找我，只有师大可以来找我，有匪逃匪可以来找我，除了其他一都不能来找我。哎，你还公开宣誓啊？呢，那就表示你傲慢的心态嘛。其他的商品都不重要，只有含你港女的较重要吗？我感觉吼，没有办法信任你啦吼。所以，如果我是他的幕僚，我真的是 thank you。我嘛唔知边个办，我估计是一套啊，这个人无伊啊，无多处理，真正无多处理。啊、 你做头家，这个你敢会请？ 哦，无可能啊，嘿！ 啊，伊是匪逃匪呢？ 匪逃匪嘛，做侪做好的人啊。 啊，伊甲你同款也讲，那个学姐，我跟你都是匪逃匪，还、啊、可以用我当助理吗？你敢来抢？ 我是觉得是这样哦，这个伊的头家是人民啊，这选民哦，他自己会看说他的心态、他的学历、他的经历、他的一言一行去检验他哦。我想新竹市的市民哦，无论是在各方的选择判断上面，智慧都比他还要好。 头家是人民，这句话讲了有够好。但是今麦要甲大家介绍一组人，头咧浪费头家的钱。各位啊，你也知李焕英，我嘛知影吼，我做过李伟，迄薪水其实是拢应该是袂枵着啦吼。啊，但是要好枵有哪足困难，那守规矩也要好枵有哪足困难啦。因为你搁爱地方做侪有一寡吼安排贴啊，会考会拿中秋月饼、端午肉十啊，过年红包了哈， 红白包， 做侪物件爱处理的，所以民意代表无真正这么好过，但是。坦白讲哦，虽然咱家己会当欠起来无济，但政府给咱的足济。所以呢，包括阁有一个月40万的助理等等啊，啊，得干那要求啊呐，平均来讲，差不多一年差不多开50-60次会啦。啊，这个个大概啊，这50-60次哦，我安怎算的，就差不多一礼拜一届，一礼拜一届。啊，其实呢，规则是一礼拜两届，啊，还要扣掉休会期干嘛？反正大概一年，这些立法委员跟你开个40-50次的会啦。问题是，国民党只要霸占主席台。就休息了，而且最特别的事情，我今天一早起来看见新闻的时候，我错一条。难道我坐了时光机回到2年前了吗？因今仔日抗议的议题，带甲2年前一模一样啦。啊，唔，这两年拢无进展，所以真正咧浪费头家的税金，伊安怎做？我甲大家报告，要霸占主席台，要抗议，要破堤坝来，我拢感觉啊好啦，非得咧这林焕仪的这款啦，凊彩恁要安怎布，拢无要紧啦，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什么重大法案在审吗？ 才刚开议而已 啊！ 我们有什么重大的议题要推进吗？ 施政报呢还没开戏耶、啊， 还没啊， 还没开啊， 才刚刚开议啊！ 啊，为什么要霸占主席台？来，我们先看一个新闻：蓝营杯葛议事，林楚英怒轰作秀不开会，把议场当成蒋万安的造势舞台。各位，我先讲一下流程。其实哦，要蒋进前，不管结果如何，伊咧毛上拢会讲起来，讲我今日要蒋嘛啦。 啊，这个时阵吼，这种党一定会莫名其妙讲啊，歹势恁占的目的是啥？嗯，啊，伊讲吼，啊，阮占的目的吼，啊，阮可能讲一挂疫苗啥话，讲啊，迄毋是拢讲过啊？ 大概协商一下啦。 啊，无啦，啊，就有人要选举，啊，无就互伊去你讲一下话。我的意思是安尼啦，无理由啊，不然没有理由嘛。你现在没有一个要互相什么进退应对，或者是要让要和牛的东西，不像这几年包含疫苗采购，还是什么美国猪肉，甚至是三阶核四这些重大议题啊，所以我们要来怎么样的攻防？ 主持人，我有问题啊，蒋万安他如果要造势大会，自己开钱去办造势大会啊， 他不要，他还很省。哦，这个勤俭持家，蒋家后代优良血统， 他要付钱给立法院， 不是，每次他用国家的钱啊， 他要用国家的钱啊，而且像你们都不会抓啊， 他要付钱给立法院啊，哪有这种道理嘞？ 他们破坏公，他们破坏公务到现在都还没回啊！后边那个，后边那个 英国， 英国发明国的国老伯，伊扛阿袂破的呢。 阿袂拢无，拢无。我迄阵第二欢迎，所有破坏无一条付钱， 无一条付钱的啦， 无一条付钱的。 我们待会让静平相久一点再回复好了。小慧姐，把立法院当成选举场，这么聪明的做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哈？ 他那一天呢、哦？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就在讲疫苗啦，疫苗买贵啦，那疫苗没有让他们省啦。那我给各位看哈、哦，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哈、哦、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我就看了那个Google， 就是啊这几天大家到底在网络上面在搜寻什么鬼东西啦哈、哦？大家到底在看什么？礼拜四那天，这个是礼拜五嘛？那我就看那个礼拜四那天，礼拜四那一天呢、哦，大家在搜寻什么？第一名是虎航，因为那天有88块机票，林佳期什么时候可以出国？然后日币的汇率，日本自由行，然后那个还有匪逃匪啦齁，然后还有这个日本的订房网站，还有星宇航空，然后接下来有华航机票，那以及日元，以及这个长荣航空，这些呢总共我印了我挑了17个名次，里面有10个名次全部都是跟大家出国玩有关，大家你关心要出国去去剃头啦，那为什么这群国民党的竟然还在立法院里面在讲疫苗，然后他们一定会说，那好，那我们就看礼拜五啊。好，我跟大家讲，礼拜五哈，第一名是在查匪逃匪，哇，第一名匪逃匪居然查到这个十万。那礼拜五整天的， 你选你玩的无彩，你还选得故意，要不然等下要这礼物也。 那这我讲给民定嘛，瞎讲我五匪逃匪。 对啊， 这个整个哈礼拜五的搜寻当中，高端在第14名，根本大家关心的是。现在什么时候可以出去玩？因为出去玩，我打高端，我可不可以出去玩？是关心这个，而不是去搜寻疫苗高端。他们还在那边搞疫苗，这我真的觉得哈，今天很容易急啦。 哎，哦，我以为你会多骂一点，这么欠骂的人，那骂那么少。来，我跟你讲，林楚英啊，委员，好、哦，他是说这个报告大会报告早上10:50，蒋万安作秀完毕，好、哦、啊，现场就解散。你看哦，有一群人去到一个地方，大家很开心的喊一喊，然后轮流讲话，最后候选人上台，麦克风拿了之后就地解散。那、这不是造势，什么是造势？只差场地是公家的，阿花的钱是公家的这样子而已。坦白讲，你要做安尼，我你若不爱吼，一定去你申请报告，因为这咧拖拢是大家的时间，我感觉这样咧做无得力耶。讲完另外一方面，他又讲说啊，我们不是无理取闹呢。这个齁、哦、两任指挥官像陈时中 王必胜 你两个都民进党的小弟啦跑去指责这个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但是呢王必胜、哦、他也很有风骨啦他就说我是政务官嘛齁、哦、我是指挥官我不是谁的小弟。嗯王远 是 在台北市长的选战齁、哦、会不会变成卫环委员会的会外赛那另外一方面齁、哦、这个卫环的招委蒋万安以及卫环的这个被巡台的这个官员陈时中他们这样子的交锋对台北市政或者是对台北人来讲真的会觉得齁、哦、你要看咱台北做这新闻的齁、哦、你要看咱这个做这这些人拢做有名，底下算咱做公营。台北市民到底心里想什么？ 现在就是真的是两年前，从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他们现在就是拿这个疫情，就是真的在当成是 就倒带重 播。立法院卫环委员会的会外赛是没有错啊。 这两年什么都没变，只是我工作室从那个中正区跑来 跑来这边 到内湖区， 跑来 Thank you 新台湾。所以这个都没变，所以那个现在也是跟得上啦哦。所以现在整个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 总是都在讲过去这两年的事情啊，又在把什么什么，然后都是陈时中在挡疫苗啊，我们就一直讲，也没挡疫苗，他就说啊，你没有挡疫苗，那你疫苗价格太高，不透明，不公开。他就说啊，都坑那些两年，都会去看啊，啊，你随时要去看，你都会再去看啊，因为确实是有签保密的嘛。啊，你要看，你没有看啊，其实你也看过，但是你又要来打说什么挡疫苗，疫苗价格又太高，这感觉就是好，我们现在还是在立法院的那个政治新闻里面。都忘了说陈时中跟蒋万安现在是在选台北市长，两个要就台北市政的议题，摩利玛就两个人的人格特质来做个辩论，摩来做个攻防都好，那不是啊，都一直在讲过去，你明明就可以监督到陈时中的事情，一直拿来处理。那再讲到说陈时中，那个蒋万安在批评说，哦，陈时中跟王必胜就像是民进党的小弟，好，哦，然后陈时中回答得很好，不要用黑道的名词来抹灭好政务官的辛苦。嗯，结果呢，记者就问说：“蒋万安委员，现在那个陈时中反呛你说什么？你用黑道的名词，你说民进党帮派治国刚好而已。我想问一下，真的帮派治国是哪个政党啦，啊？就像那个柏惟之前的对手那个家族一样。”大家全台湾人民都知道， 蒋万安忘记他到底他阿奏蒋介石是得到谁的帮助吗？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到底谁帮派治国？我民进党到底哪里帮派治国？那他就讲了一句这句话，然后就不讲了，然后就走了。那你现在用这种名词想要去框，这真的很不像蒋万安本身的特性啊！我要讲一个哈，真的要讲小弟，蒋万安本来我认为他是可以当国民党的大哥啦。他一到了选举就立刻变成国民党的小弟，所以真的当政党的小弟是蒋万安。我讲一个2016年选完了之后，整个国民党气势不是很低，然后蒋万安在2017，我们在2017的时候，我们是推了一个同婚专法，那时候在立法院表决的时候，国民党有七个立委投下赞成嘛，其中一个是蒋万安。 对， 那时候网络大家称赞他到不行，说哦，原来蒋万安不只是帅而已，哦，连这个进步的议题他都可以抵抗国民党党团的决议投下赞成票。结果在2021年的时候，去年1月的时候，他自己去提案，那时候不在炒莱猪吗？齁，哦，炒了蓝绿都在炒的时候，他突然通过了一个一读的法案，叫做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修正草案。一提哦，okay. 鬼哦。那种鬼啊嘛！ 我知一个一中正没有一个被改名的， 对，他还要改成台湾建设纪念馆嘛，对吧？那当然，我刚刚讲这个条例啊，修正草案通过的时候，一读通过的，还改了名称，把原本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等等的这个条例的名称，把戒严时期改成威权统治。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哇，蒋万安不一样了呢，因为他这个条文一过之后，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认为他要选台北市长， 哪一个才是他 都不知道啊。所以我是说，那时候他好像很勇敢的肯对抗国民党的路线，过去传统的路线了，觉得哇，他要当国民党的大哥了，结果一到要选举又变回战斗蓝，然后开始语无伦次的在批评陈时中。那你又说什么陈时中跟王必胜两个政务官是民进党的小弟，因做什么事情变成民进党的小弟？所以我真的要拜托我们所有台北市民要看清楚啊，你得用这种很奇怪的言语在讨论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讲的都是他自己跟他背后政党？ 民进党在栽培小弟也蛮厉害的，一个栽培去当指挥官，一个栽培去当台北市长。这让黄子哲啦或者是一些初选没有办法出现的国民党年轻人情何以堪。怎么小弟都跟错大哥？广告回来，晚一点再待会见。 大片波斯菊花海迎风摇曳，粉色、紫色，梦幻花开景象，美不胜收。同时盛开的还有百日草，花开美景就在台中武林农场，吸引不少游客上山赏花。 风景很好。后面有很多那个波斯菊很漂亮， 百日草及波斯菊花海逐次盛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 十月底都是最建议的观赏期。 而在福寿山农场则迎来了全台最早枫红，一整个山头挤出枫红，秋意浓厚。而赏花赏景的好去处不止高山上，来到平地，台中外埔也有赏花秘境，一整片江荷花绽放，梦幻粉色，宛如童话仙境， 很棒很美，真的一定要来走走秘境啊，走走步道。 趁着花开时节，游客抢拍美照打卡，国庆连假就快到来，国旅旺季也跟着来。但花东地区受到震灾影响，退房率已经达到五成，观光局也研拟方案，结合国旅补助，将花东旅行列为特别加码，最高每个旅行团可以领到4万元补助。三立新闻吴中哲台中报道。反社会行为成街头未爆弹，日本设孤独大臣抢救寂寞病。 在日本无差别杀伤事件的凶手们有一个特殊的名词，被称作无职的人。 职场太压抑，高压文化成为常态。 你会觉得你都不想去公司，然后你每天早上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很非常的沉重，然后一整天你会觉得好像被包到那个保鲜膜里面的感觉。 关系第一名伴手礼，创始人竟来自台湾，救济日本，请锁定本周六晚间11点，《消失的火箭》。 非常感谢总统为我们颁发特优论文奖。 出席重阅论文颁奖典礼，总统蔡英文递出手中的奖杯，象征管理学术界的奥斯卡，也是最高荣誉。蔡总统更勉励论文获奖者替国家产业发展带来进步创新的思维。 大家的研究表现让我们看到更多年轻有潜力的新人才。 我想经过重阅论文大赏这个评审过来，应该不会有抄袭的事情吧。 立法院长游锡堃这席话，难道是在暗指近期深陷论文抄袭风暴的民众党新竹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吗？但高虹安论文争议没说清楚，只强调自我抄袭不算抄袭，还把指导教授超过4500次引用的论文说成是自己的，让现场论文获奖者看不下去。 话第三，那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质疑，自我引用的部分现在好像还蛮重视这件事情的部分，我们应该要去做某一些的避免，或者是你今应该要明确的写出来说你今天有引用你自己的哪一篇。 我觉得诚信非常重要了，不然你其实会蛮对不起你自己得到的。 去年差不多4、5月份的时阵，如果我无记唔对的话，迄个时阵国民党吼啊，捧着足侪鲜花树果来到立法院，把它弄成啊告别式，结果那个现场看起来像是在拜国父，结果今年的时候就拿水杯。把孙中山的那个相片打了一个洞，这些作秀的过程都是为了要强调当时的政府可能买不到疫苗，或者是民众人心惶惶。可是已经到了现在，他们还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所为何事？我们看一段新闻画面。 9:35，国民党立院党团书记长李德维挥了挥手，蓝委陆续走上主席台，抗议手板布条，舞台搭好，10点一到，展开杯葛，就是不让苏贞昌上台报告。 行政院外府部应该出来说明白、讲清楚， 民进党必须得道歉。 台上国民党立委麦克风接力赛，换来换去，论点千篇一律，仿佛全场等一人。 我再跟各位报告， 10:15，蒋万安出现了，先在台下和女立委交头接耳，接着走上台，直接卡进 C 位。 疫苗采购合约全面黑箱，陈时中满口胡言，胡说八道。 蒋万安讲得慷慨激昂，没想到游玉兰当场掏起耳朵。这场立法院杯葛大戏被绿委解读，难道是把立院当成竞选台北市长的舞台？还呛虾，为何宁愿霸占主席台，也要作秀不开会？ 利用杯葛立法院议程的过程，来让蒋万安登上立法院的舞台，把立法院的议场当成蒋万安的造势舞台。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自己却离开了，也就是说该开会的时候不开会。 林楚英怒斥蓝营浪费时间资源，还帮蒋万安搭台造势。 怎么看？就是今天林楚英说你是薪水小偷。 谢谢。 今天的抗争的动作从来没有考虑到个别的候选人的问题，他们脑袋里面 到底是想什么东西，就会看到什么样子的东西。 国民党立院党团开议第一天就杯葛议事，就是不想让阁揆苏贞昌轻易上台。朝野党团协商行政院长施政报告延到下周二院会，议会空转不但浪费时间，更浪费人民的纳税钱。三选李维提孟国华侯强台北怎么了？ 不能说国民党没有进步，两年来他们至少把黑色那一件换成白色那一件，这是新的衣服。 他懂得在用立法院院会开记者会 多一下，哎，然后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要卖 T 恤还是什么。不过哈，我自己的感受啦，如果疫苗这件事情或者是防疫这件事情大概或许去坊间走一走，嗯，看一看经济部刚刚公布哦，八月份的这个中小企业的营业额是历年来第二高。嗯嗯。那经济复苏这件事情不是嘴巴讲讲而已。嗯。那大家包含我相信跑脱的啊，林里长出游的啦，甚至是我坦白讲蓝营绿营县市现在开始很多聚会各方面都有。嗯。所以到底防疫失能这个题目打了目的动机是什么啊，你觉得会不会有效果啊，请进品。 因为现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包括几家媒体在做了这个台北市长的民调，现在这个蒋万安跟这个陈时中他的这个差距也有明显的拉开一些。那当然疫苗 谁赢呢？ 蒋万安 哦， 蒋万安包括我们国民党自己做的蓝营也有做的蓝营的。 那你赢的人为什么要去办这个？ 在拉民调还会谁会嫌民调这个赢得不够多？当然至少是做要选举的人，要选举的政党民调就一直想办法要拉开。蒋万安跟陈时中的民调，那陈时中因为从大概两三个礼拜前的慈济的这个争议，民疫苗党疫苗的这个争议，到一直现在还有包括买疫苗，然后还有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准备要边境开放了，然后去日本旅游，然后高端打高端的不能出国等等，都会让民众唤醒他们去年跟前年这过去两年来在防疫上的政府的一些对政府的一些怨言和心声，还有这个买疫苗的这个问题和诸多的这个不顺，所以就会把这个，因为陈时中现在是选举当事人，所以自然而然我觉得都是一个选举策略啦，齁，都是选举的一个方式。那你说今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他们在立法院议场用议事杯葛的方式，这个就跟以前我在跑新闻当记者的时候看到民进党那时候也是在野党，也是用各种议事杯葛的方式在那边瘫痪议事，然后就在议场上也是一样，其实在野党就在做在野党的事情。 对啦，但是我们讨论一下很理性的，有民进党的抗议应该都是当下的议题啊， 嗯， 有抗议两年前的，好像 每一个议事氛围不同。那民进党当在野党的时候，什么议事都有，包括把那时候王金平锁在立法院外面不让他进。 对啊，但是他一定有主题嘛？ 对，他当然有主题，就像国民党也有主题一样啊。只是说你的主题是多久或什么时候，当下什么都有。哦，每一个议题都有一个政策，每一个在野党，每一个政党在当在野党打的议题都不一样。那现在国民党他是在野党，他显然他打的是疫苗，他认为这个社会有感，对他的支持者，对民众而言，不管是疫苗或是现在的防疫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很防疫失能啊，院长道歉、啊。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疫苗没有缺嘛。 对啊。 那你要讲说采购的黑箱， 现在疫苗啊，他 这个蒋万安已经在这两年当卫环的招委，早就黑箱，你都可以进去看。所有的资料都可以调， 刚刚他是在唤醒民众去年、前年、去年、前年大家会提嘛？ 我刚才给你看的 Google Search 就是现在在网络上大家是想要出狗，对呀、啊，这个不是疫苗，我们已经第一季打93%，第三季打了73%。 是啊，现在的 feel 会跟两年前不一样，但是两年前的堵拦的心情一定还在。 没有， 但是只是说，所以我就说，怎么叫唤醒民众的记忆，就是这样嘛。所以我就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当然我同意你刚刚讲的啊，现在民众想出国，但是就会有。像最近又讲了、啊、打高端不能出国，然后开始又会让他去联想起过去的那个去年前年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也知道说现在疫苗不缺，甚至在争下一代四世代的疫苗，但是就会想到去年前年怎样，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防上网过必会被截图，所以你就会有这种状况、 啊、我们内行的讨论一下啦，就是说你今天杯葛是不做施政报告不咨询嘛， 嗯嗯， 所以他就会延后嘛， 嗯， 那我的立场很简单，就是你如果可以你就上去咨询，你可以问苏贞昌问王必胜啊， 对啊， 对 对对嘛，那可是你杯葛掉，当然你会去讲民党以前怎么样那我不知道、嗯、但是我敢跟你保证，我在立法院每一次杯葛不管怎么样的情形我都是要求开会，我甚至是要求到其他两个小党都会站在我后面跟我们一起就是要求开会， 嗯 啊，那这个时候国民党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会被质疑说啊你不敢咨询是不是，咨询不是会有更多的议题更多的话题更多的攻防吗， 嗯， 那为什么不咨询， 现在他们执行，因为九二八他们才会选招委了。那你说现在为什么不执行？国民党那么多的立委，你要安排谁？你要安排蒋万安？ 不是总咨询有一个施政报告完来总咨询，你施政报告演，总咨询就会跟着演啊。 因为你现在全部都会 delay， 包括他们这个选召委都会延后到这个后面的时程。那现在因为他们等于采取用这样的方式，等于让行政院长让后面的这个流程没有办法进行。 对啊， 那等于在野党团、国民党团，他是用党团的方式去表达他的这个立场，所以没有想要说让民进党这么顺利的就可以执政党上台去报告。 那个就是造势嘛，哪一个民进党的立委要选县长的，敢让他？站席位，敢这样子每一个人的位置都站着，轮流演讲。我头前走杠走杠到尾啊，搞把主角出场。我民进党无人敢安尼做啦。 警察画起李栋算啦。 而且大家有没有记得刚刚的画面？ 地上还贴一个红胶带， 蒋万安的衣服不一样。 对啊，那个完全就是造势嘛。你有没有付给立法院钱？灯光要不要钱？议事人员要不要钱？每一个人都当你的临时演员，这样对吗？国民党也不是没钱，国民党自己去打台下就好，为什么要用人民的钱、啊、用人民的时间，人想要知道行政院做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不会红看、啊、为什么只在底下做事，国民党有那么可怜，蒋万安有那么可怜吗？没有办法做造势吗？一定要用立法院的场地吗？我以前是立法院院长的办公室主任，我知道任何的重大议题，任何的预算法案，如果两党有不同意见，我们事先都要协商。协商完之后呢，也许你有你的立场，他有他的立场，没有关系，都可以各自表达。但是从来没有一次，立法院从来没有一次，连王金平当院长都没有一次，是让所有的人都排排站。助讲助讲讲完以后大进场，从来没有过，这样像话吗？ 不过这可能也会产生社会上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如果协商的结果是尊重民主，是让少数党上去做这种事情、嗯、未来大家就会变成要求执政党干脆你也不要让他们做这件事情、嗯、这种声音其实在这几年我一直都有陆陆续续听到、嗯、但是啊，你也知道，民进党较早就是拢共冲，啊，即马冲了换爱红冲，这叫做尊重民主。嗯、但是另外一方面，事实上拖到多数人的意见的时阵，我想这个天平我们要摆一下，黄哥，嗯，这个是造势还是杯葛？ 其实我看过很多立法院的少数党在野党用议事抗争的手段哈，以前民进党少数的时候我也看过，国民党这几年少数党我也看过。但是这个就跟你发动群众上街头一样，那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可是我每次我都会强调，就是说，你意识抗争也好，发动群众上街头也好，特别在立法院这个意识抗争齁，那个只是手段，它不是目的。可是国民党从2016年以降老是犯同样的错误，这六年来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错把手段当目的。好，你去抗争了，蒋万安也大进场了，也讲完话了，好，大家也拍拍手了，那请问然后呢？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刚刚嘉玲讲得很好啊，就过去民进党有没有阻止过行政院长施政报告？有。可是你问民进党，他通通讲得出原因。郝柏村那一次是反军人干政，连战那一次是因为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长。请问后来民进党抗争有没有得到他要的效果？有。郝柏村后来辞掉他等于他把军职那个整个退伍退掉了嘛。然后连战后来大法官解释说副总统不可以兼任行政院长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抗争的手段你想达到什么样目的？那从上礼拜二的抗争，我看起来国民党想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你疫苗采购黑箱，你为什么不公布价钱啊？伯威刚刚讲得很好啊，问嘛，质询嘛，因为这个是质询才能得到答案的事情嘛。你在那边抗争半天，请问你会得到答案吗？因为疫苗采购的价格它不是政治议题，它完全不是政治议题。政治议题可以用政治手段、用政治攻防解决。疫苗采购的价格，它就是一个数字。那你就问嘛，你去问苏贞昌，你去问现在卫福部长薛瑞元，你去问指挥官王必胜啊，你们为什么涂黑，对不对？那价格现在可不可以公布？不能公布，理由什么？透过质询的攻防，让所有关心这个议题的人，他自己会判断，选民自己会判断说啊，都一边公料靠斗笠嘛，是你这边无理取闹，还是你这边真的黑箱作业嘛？啊，为什么不问？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问不过嘛，他问不出答案嘛，因为你的说服力不够情况之下，你不敢问，他只好藏拙。不过至少国民党至少知道藏拙了，你怎样讲问吼，你大概也可以用点个金小小。所以呢，我就不问，我就直接弄，弄完之后呢，累积一挂小美本。啊，这个小美本就选举操作上，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对民进党或是对陈时中的仇恨值嘛。可是话说回来， 啊，这些人票本来就不会投给民进党，他本来就不会投给陈时中，你去增加这个仇恨值干什么？你增加的选票并不是说从原来别人的那里拿过来的，是本来就你这店里的票啊，你只不过是现在刚硬起来吃，还是说在月里来这个硬起来吃，你不是说去硬边那店里的菜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个策略，蒋万安可能觉得自己很 man 啦，说哦，公家那大声声吼。问题是，你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增加你的选票？如果蒋万安的选情真的如国民党民调显示领先、稳定领先的话，他现在选举方法不是这样子的，他现在一定是丢政见啊，装好人啊，对不对？问题是，蒋万安现在看起来很像中国外交部的战狼，哎，卡梅爹的妈呢？啊，你觉得选情领先的人会这样做吗？你有看到陈其麦天到底去骂柯志恩吗？不需要嘛，对不对？我选情就稳定领先，我就好好把市政顾好啊。蒋万一样的道理啊，我希望蒋万，因为我看他是不会辞立委啦齁、哦、这个会期你继续当卫环的招委，你就有机会直接问薛瑞元，直接问王必胜，虽然你问不到陈时中了，那将来那个辩论台上你也可以问他， 以问 对 啊，你就把他问清楚嘛，那让我们看看蒋万到底有多厉害，可以把这个事情问出来嘛。 特别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刚刚的新闻，黄珊珊说啊，选举不该选到人格毁灭。我想他指的应该是请大家不要骂高虹安， 他是讲柯文哲的， 不要讲女性啊， 对，不要讲人家性侵、啊， 不管他 人格毁灭， 不管他讲什么。陈时中回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不管你讲人家啊，刚刚讲的可能是性别的霸凌动作，不管是讲高虹安这边可能有学历歧视，都不应该有什么啊。这个人格毁灭，陈时中问说有什么比谋财害命更像人格毁灭？当时黄珊珊怎么批评陈时中的？他说批评我谋财害命才是人格毁灭。近期这三个人，哎，王爷，你近期在哪看？ 我刚刚就要写安内啦，沙卡都啦，哈、哦，我真的是在地方的感觉。我到现在我要攻今天，我就有信心陈时中也动算。但是在地方走起来，三个人各有特点。而且三个人各有支持者哦，比如说我讲台北的，比如我们在地方走，我当文山区嘛，它结构上对我们民进党比较弱势。 对， 可是我真的也听到很多支持陈时中呢、啊。我其实也有听到说，确实有我们民进党支持者，他市长其实是想要支持黄珊珊的。那我也听到很多蓝营的都说啊，我真的，哎，觉得蒋万安其实太嫩啊，我觉得哈、哦、这一票我可能要投黄珊珊，好，黄珊珊比较有机会。可以帮我做到想要做的事情，他觉得市政区要有一些坚持啊齁。所以这个我在地方自己在我的选区里面听起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到底是三个人的像你看一样动算。所以我觉得不管大家有没有科学的民调，我相信三个阵营蓝白绿都有做民调，每个都嘛觉得自己很有机会。那知道有机会，可是呢民调一定有一直在波动。我相信大家各个有信心，但是可能也没有那么十足的把握啦。我说百分之百把握没有。所以现在开始来啦，就什么说什么陈时中的仇恨值高啊，然后黄珊珊去打那个蒋万安不对啊，我要拿的是蓝的票啊。然后蒋万安会觉得说啊，我骂黄珊珊我也不知道他骂他什么。诶，我觉得现在就是用骂民进党，因为他现在是执政党。所有中央或者是说其他的官员，中央的官员做的任何事情都算陈时中的。然后现在才来讲一个，在之前这样更夸张的，就是讲说他谋财害命。我真的不晓得，今天他们拿疫苗的价格说陈时中可能在中间谋了什么财，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有什么证据说人家谋了什么财？那害命，这就是最简单的 A B C。今天我们执政党，好，其实整个疫情指挥中心是中统议定，还有所有卫部部长，大家都要共同承担。谁想要害命？然后让我们今年的选举不好，明年后年的那个总统大选不好。所以我说现在要讲谋财害命，我觉得阿中部长回答的真的很好。谁讲谋财害命，那才叫是人格毁灭。我们现在在做的是正当的批判，不要乱批评。 我就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在台北市政的选举上面，先是质询一个去年的指挥官，前两年的指挥官，那到底是符合国民党的战略价值，还是符合蒋万安的？我如果是蒋万安，我一定会想要质询现任的台北市政府副市长啊！我为什么要去质询中央的事情？好，那另外一方面，就陈时中的角度来讲，他一定觉得莫名其妙啊！两个都在打我，是我在当市长啊，那奇怪莫名其妙。但是台北是 这个到底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首都，他当然有一些跟大家不一样的看法。但我认为今年的选战啊，在萨卡都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坚持跟优先顺序的东西。对我来讲啊，转型正义它是代表一个价值观，是一个民主社会，你能不能挟着过去的优势来现在参与选举？嗯，好，你会不会因为怎么样的过去比较好考，或者是有加分获得某一些学历，这个就真的不是讲高雄湾的，我讲马英九。然后他们又可以用比较漂亮的成绩单来这个叫什么面试，或者是获得职位，甚至是政治的利益，到最后我们就讲是裙带，是派系，是帮派。所以我就一直很厉害，我就一直觉得哦，蒋万安很厉害，他敢提这个东西。2022年4月9号，其实这不是第一天讲哦，这个是他已经讲的，他是应该是去年前年提案的。但是今年的时候他又自己又跑出来讲，他说中正纪念堂转型台湾建设纪念馆，什么意思？他希望把两蒋时期留在台湾的建设作为正面的宣传，不要再去特别讲中正纪念堂，这个看起来很威权，而且就他们自己都讲什么功过并存，就表示他们自己也知道对不起台湾了。嗯，更何况他是血真真的屠杀过台湾人的元凶蒋中正这个前总统，所以他去提这个议题，哇哦，做好大 提 结果。结果高伟李才一和陈时中黄珊珊合体讨论中正纪念堂转型议题，蒋万安缺席中正区域精华地带。你们大概台北人已经讨论过大概30000种使用方法了，连立法院迁建都曾经讨论过那边，结果到现在一块砖一块瓦都没有动到过，每年还要放很多，还不是只有地方经济预算，还要放国防预算，为什么要派阿兵哥在那边？哇啊，这个是正常的吗？志胜兄，在你有看过其他国家像这样子崇拜独裁者的吗？ 对啊，转型正义的最后一里路，大家其实会检视的，其实就是这个中建堂。啊，我嘛刚刚表弟卡拉先去讲了，哦，想要四月提的时阵，哦哈，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不是把麦克风捡起来再讲一次？哎，没有关系，现场我们。观众都很有耐心， 不好意思 ，OK， 好，讲到这，咱就转生意。第二步，他讲啊，我刚刚讲完，其实做有价值。哦，一开始我讲过，他要建成台湾建设纪念馆，要把这个拿掉。他那时候讲说，但他觉得说耳目一新，觉得哎，这个候选人好像不一样哦。啊，结果越讲越回去，越做越回去。卡大三股讲哦，那个9月21号那个活动，哎，不是只有陈时中，不是只有黄珊珊，其实大家那个米珍也知道，其实台北市长今年的选举有12个人 了。对，12个。 对，12个人。啊，刚才一个人没有出席。哎、欸，为什么？啊，你不是第一个划出来吗？不是红花熊大虾吗？而且以你的身份来讲，这个不是最能够引起大家最大的共鸣跟支持吗？讲这个比你刚刚讲那个嘉玲讲的，你走到 C 位去讲一个2年前的疫苗政策。是不是可以让台北市民更有感觉？ 他真的讲这个会拿到票务？ 对啊， 他讲这个，王议员今天在这里就瞎掉了。不知道 对啊，我民进党怎么攻击他？对啊，你没办法，完全没办法攻击。这可是他选择不要，为什么？拥抱深蓝嘛，就这么简单嘛，拥抱深蓝嘛。啊，为什么要拥抱深蓝？就回到换哥讲的嘛，沙卡都的西尊，因为他很害怕他那个正蓝的这个形象，正蓝的旗子，最后还被黄珊珊拿走，一下面拢无。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只能选择先拥抱深蓝啊，所以这种东西能避则避，能省则省，能免则免啊。问题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蒋万安？ 对啊，这个要问竞品，他到底是蓝皮绿骨还是绿皮蓝骨？ 还是蓝皮蓝骨？ 还是他怎么可能是蓝皮绿骨啊？ 他在一些刚刚讲年轻的法案转型正义等等的，2017年尝试过啊。 以他的背景跟他的这个状况，没有人会相信他是蓝皮绿骨，而且。只会说他跟之前的这个传统国民党的路线会不太一样，如同刚刚敏生议员所提到，他过去在立法院，我本来就说他本来就有他自己的这个路线，他自己的这个低调。当他开始选情一路很不顺的时候，大家都说：“哎呀，佛系打法，卧佛躺平，深蓝都被抢光了。”哎，真的、啊，我在上不管是有台湾我们自己三立的节目，常听到很多人在酸他骂他。 真的是对的，因为我们对手不会说对手是佛系打法，你越佛系越好。问的怕干 很多人在讲啊， 说这些一定是佛系打法， 不是啊，所以我这都是在上，包括我们 今年的选举，充满满满的宗教，一下子讲人家佛系， 还讲。 候还讲到 千岁团， 还讲到卧佛嘞，真的是我都同台过，我相信那个阿焕哥也。 我记得他后援会是比较晚成立啦，但是 很多啦，反正那时候我那时候就讲说。我那时候也在节目中跟大家讲，也跟大家提醒，比如蒋万安就是有他自己想法的，他不可能是那种蓝皮绿骨的，所以他在打他的这个做法，人家就说你看蒋万那个黄珊珊， 没有，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要抹他绿骨啦，重点是他自己提的政策啊。 所以我就说，2017年到2022年曾经尝试的那个往中间靠拢的那个蒋万安不见了，所以不会不见，他还是他。只是选举的时候，在这个你们之前也讲过了，蓝的时候、深蓝的时候，还有跟黄珊珊的时候，他不能再把他过去的本性换出来，那就他自己的本性换出来。你说要假装也好，或者是这个要盯住自己也好，我认为我自己个人觉得说，他不能把他那个会让深蓝提莫起，或者是战斗蓝触怒深蓝那种状况，所以我觉得。他不去也好啊，去了他不就是 正中下怀？他不去，他跟他提这个案子干嘛？ 那照你这样子讲，我们为什么要选一个被深蓝绑架的台北市长呢？ 为了中间靠拢，希望骗到比较多的民调，所以国民党内部 我跟你讲，选举就是这样啦。因为他在他那个时候，他那个阶段他提的，那是他在立法委员。那你说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可是他要选台北市长，他如果现在过去了，我跟你讲，马上黄珊珊又起来了。所以黄珊珊跟柯P当然要去啊。黄珊珊跟柯P都要去啊， 这个我真的要反驳。静平，我是台北市议员啊，我觉得你这样讲法，好像觉得我们台北市民就是被深蓝给绑架。如果我们你没有向深蓝靠拢，你选举不会赢。我觉得不要这样子讲。 你不用上纲到说什么台北市民很聪明，台北市民自己眼睛是雪亮的。 但是你刚刚说 他们自己会看，但是 暂停， 但是说他的路线没有办法。他说之前他那个走回四月、三四月、五月的时候，那个刚选完的那个没有经过初选的那个时候的这个路线，不可能他走。 不要一次把它讲完，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广告回来的卖点。稍等一下，马上回来。 我先生替黄桥村做这件代志，那大家都很快乐。 宴客遭控贿选，竹崎乡村长太太哭诉委屈，23号嘉义调查站发动搜索，将村长、村干事以及多名邻长带回侦讯，指控村长以外汇方式宴客，涉及贿选。 我的初衷就是说大家聚一聚，爱西巴姐要表达伊的感谢啊，我们就是说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宣布说，黄先生没参选。 嘉义竹崎乡某村长日前在活动中心内办外汇，席间开设五桌，还有一份素食餐24,000元，中间提到大家要多多支持，之后被控贿选，仔细算席间有30多名邻长，加上一桌贵宾，最多40人，平均一人餐费600元，超过选举30元标准。 我想讲都去开刀吼，啊就想讲，我无结果无办啊，无来办者我请安尼吼。我要六钱，讲啊，我都去开刀也无趁钱，啊，都算经济也无讲真好啦。讲买了400只，我甲你处理就好啦。 那个专长，你例行性，伊逐年拢总有办这个林长的会餐，因为有30几个林长。过去单英管专长甲芝麻拢一直有咧办，伊嘛非常冤枉啦。 村里乡亲连连帮忙喊冤。参会当天，村长还没登记参选，但一登记却被调查，怀疑是遭人恶意检举。而嘉义地检23号传唤村长后，因有串证之余，向嘉义地院申请审押。三立新闻廖国雄、李湘怡嘉义采访报道。 Thank you, 第三立。 为什么要5700万？难道别人不能做吗？ 选战最热话题，网络声量解读。 记者伫面测少年族群这段看起来声量部分，陈时中有完是一马当先。 每周唯你是问 ，Thank you 独家观点， 消遣着台湾的敏感力量，莫怪伊会叫台湾人看不起。 用最台的角度看证据 ，Q 你 ，Q 我 ，Q 他。每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4点，锁定 Thank you 新台湾。 正式授旗身兼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将重担交给徐定珍，因为这一战是地方自治72年来苗栗最有希望改朝换代的一次。 我们距离选举只剩下63天了，我们要迎接一个全新的苗栗，机会就在眼前，我们大家继续一起打拼。 民进党将苗栗县长选战视为一级战区，包括总统、副总统、郑文灿市长、柯建铭总召等重量级人物现身力挺。 苗栗县的县政推动的不好，以至于让有条件成为富足的苗栗县 成为这个样子，让我们苗栗县的父老乡亲脸上无光， 展现大团结气势，经扣改朝换代。因为根据周刊网民调数据显示，现在知名度、看好度和喜好度都是中东锦名列第一，但中东锦和徐定真支持度不分轩轾。 我个人对于这场选举不是单纯的蓝绿对决，到底我们苗栗要继续前进还是更加倒退的一种选择。 对手谢福宏日前誓师大会，有党主席朱立伦力挺，背心更绣上马英九三个字。从宣布参选后请走地方的谢福宏，将在十月起跑。 我们会将跟卢秀燕、侯友宜、马英九会联合造势来扫街办票。 跨县市串联谢福宏进行冲刺，而脱党参选的中东锦选在24号下午举行誓师大会，没有大咖现身，而是18乡正式干部候选人齐聚，凝聚气势。选战倒数60多天，苗栗县长选情紧绷。三雄专栏之潘龙爱心小组苗栗报道。 我的耳朵的温度那发现38度，护理长就叫我赶快回办公室自己快筛一下，那没想到快筛就阳性了。现在这几天要来思考的是，接下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那来跟大家报告哪一些我的市政想法。 郑云鹏23号快筛阳性，接下来的行程通通得喊卡，但就算他居隔中，选战脚步也没停下来。满腔热血加入动漫音乐的元素，再留住本土文化，台客语交叉。郑云鹏竞选 MV 释出，不只要多元融合，曲风年轻化，展现冲劲和活力。 那说不定有点时间的话，我也可以来开几个三 G 的玩具，大家可以点菜看看，要记得我不是只有钢弹哦。 虽然确诊无法走进基层博感情，不过线上直播郑云鹏也不忘要开箱他最爱的玩具收藏。将 所以收到的选战大家特别关心，除了有三个不同的政党以外，每一个人的表现其实都影响到台湾后一个世代向前走的一个力量。那民进党这边以防疫啊经济复苏作为家己的政见啊甲成绩来说服大家。啊，国民党这边呢，嘛是由完以这个上届强力的监督者啦，我以好意来甲解说是安尼啦。那民众党希望徛伫一个中立理性的角度，蓝绿以外的第三选择。但是呢，中立理性的黄珊珊啊、被这个陈时中指控，你批评我谋财害命，这个才叫人格毁灭，会不会影响到曾经以为他是中立理性的人？另外一方面，蒋万安试着要往中间靠拢。结果被发现是打假球啊，该出席的啊，该推进的法案啊，包含中央纪念堂等等，他在这个时候却抽手不管。另一方面，陈时中跟这个在这一个礼拜的声量，也可能被高虹安委员把他给压了下去。小慧姐，首都选战。这个诡谲啦， 对，我还是先，因为这个礼拜真的毕竟最红的是高虹安，然后我接着那个刚才阿晃讲的高虹安哦，他现在躲到什么？这躲到林志坚在新竹市所创的所有他的政绩里面去拍美图照，然后这些美照呢，希望转移他所有的焦点，用很漂亮的照片让大家忘记他用刻薄的语言去霸凌别人的事情。同样，这些事情也发生在黄珊珊的身上。黄珊珊，你也是用很刻薄的语言去霸凌陈时中啊，说什么陈时中是人格毁灭。今天其实我们在选的是台北市的市长，我们不是在选防疫指挥官呢。那今天我们不是你们三个人哈来帮我们大家要买疫苗，买疫苗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不是要你们三个人帮我们买快筛，买快筛的时间也过去了。现在我们是要迈向疫后的生活，安装来供未来我们什么时候这个可以大家的生活可以恢复正常。一旦恢复正常以后，台北要不要进步？台北过去哈在我们以前的时候，你没有见过文湖线啊，整天在那边宕机的，你也没见过板南线整天在那边宕机的。现在呢，一个礼拜给你随便就宕一次，有多少的人要上班的时候，要坐捷运的时候被困在捷运站里面？这是现在台北的日常。然后在刚才讲到的那个石器时代，他是对着质询他的议员，议员不过问他说几千能罢扣为什么你不给这个老人家现金嘛，他非要存在那个卡里面，所以要去折腾人家，他竟然叫人家滚回石器时代。所以 狂贺三立电视入围第57届电视金钟奖16项大奖， 这是这个时代的这首歌。